并非只有批准拨款或者是倒闭，批评政府到最后一刻逼议员支持，认为如果不批准拨款可能会成为千古罪人。他又说海洋公园管理层一定要更换，因为由盛志文担任主席期间一直赚钱，更换主席之后一直亏蚀。至于是否支持拨款，自由党党团今日稍后会讨论。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朝早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一批市民朝早九点之前在政府合署外集会，支持邓炳强和香港警察，高呼支持警察严正执法、止暴制乱、刻不容缓等的口号。现场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发生口角，由警方分开两批人，亦都有大批警员增援，警方劝喻在场人士离开。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3点，跌363点，总成交金额27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燃气41.35，跌2.6；腾讯控股429.8，跌5.2；中国平安78.45，跌7.5；阿里巴巴199元，升3毫；盈富基金24.4，跌4毫。小米集团11.68，升1.8 ；FIE 南方恒指7.49，升2.4；美团点评110.8，升1.1；银河娱乐53.1，跌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41，瑞士法郎7.958，澳元4.996，加元5.517，新西兰元4.7，欧元8.3664。每百日元兑港元7.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5点，系跌25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08美元，卖出169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咧而家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咁香港仔大道由于有水管爆裂，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啦，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啊，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就是香港仔大道去海旁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啦，咁巴士路线70号 A 要改道行驶，影响到而家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近住利群商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仲系挤塞，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啦，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竹园道桥底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风力楼。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

channel 喺边一度咧？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嘅 Radio Two 系又嚟嘅，真系都唔会嘅，真系。我哋嘅面书专业嗰度，一阵间咧11:30咧，新闻之后啦，就会有我哋嘅风骚生活小角行，个主题好贴题啊， 系。 你哋咁都唔幫我手接，我仲要講幾耐啊？ 佢唔出聲啫嘛，我喺度諗緊，我話啊點樣介紹桂花田出場咧？ 佢 裏邊適應一個乜嘢角色好啲咧？ 我究竟喺度諗緊嗰樣嘢係咪嗰樣嘢啫嘛？ 唔係，而佢又都猶豫嘅話，哎呀，我究竟應該會喺呢一個嘅示範裏邊咧，我係做攻擊嗰、那個定係避開嗰個咧？ 我哋兩個都要 大家就呆咗啦咁樣。 因為我哋三個分別地咧都揾到一啲簡單嘅防狼術， 真係叫防狼術係咪啊？ 係啦，你 智慧術即係都係一樣。 差唔多啦，都係嗰啲啦，因為我哋就 我驚你咬。正唔正啊？防狼术稳阵啲， 系 OK， 系啦，所以我咪谂紧咯。 系啦，嗱，简单嘅啫，即系应该系咧，大人细路咧都唔会受伤嗰类嚟嘅，同埋系啦，总之大家留意住啦。 同埋起码 咩啊？ 我保证我哋拍完唔会无端端有人会投诉，喂，你系咪玩抽水啊？ 因为我 哋系洁净版。我哋话俾大家听，点样叫正确示范洁净嘅智慧防狼嘅近身术？ 系咪得？同埋我哋系会 slow motion 嘅，应该系。 哦，唔系喎，我出手好快嘅、啊。 我知你快，见到 出手狠嘅、啊， 快狠准啲。 我食过鲍鱼粥同埋鸡粥啊，艇仔粥噶、 啊。咁就可以点啊？ 我食咗牛 系朝头早煲嘅喎，你嗰啲 系啊， 唔系 夜粥 嚟嘅。 佢知啊，佢知啊，傻猪嚟嘅，唔使惊嘅真系。 你知唔知佢唔知有时？有啲嘢唔識 嘅，咁係啊！你翻鬼仔真係好唔識 嘅 喎。 如果講到翻鬼仔，我哋哇突然之間做乜做節目推介嘅？一陣間咧，到我哋做完風頭火勢之後咧，今日我哋嘅停火不停學，增值好快樂。我哋咧就係會有英文堂嘅。 係啊， 今日嘅英文咧，我準備咗，我覺得幾實用。 係咩？ 係啦。 之前嗰啲好流嘅咩？ 唔係啊， 係啊。 我話今日好實用，冇話之前流啊。 咪就係咯。 夠你琴日出中文出部首 again， 唔 again 啊？ 唔問得你 自啲嘅部首， 自己都好。 最緊要係咩？佢又輸 again 啊！ 唔 係，如果你要教實用嘅，有冇啲好實用嘅方法咧？可以救到 Ocean Park 呢個英文字 我想真係需要喎、啊。見到啲報道咧，已經係去到一人一方法救海洋公園咁樣、 啊。因為我驚咧，佢而家個名叫 Ocean Park 咧，如果搞唔掂就變咗 Over 噶啦 ，Game Over Park 噶。 係或者 Ocean Deep 啊，跌到我沉到好底咁樣。 Ocean Deep 都好喎、啊，我穩定隻歌先喎、啊，真係。 但係問題，佢嚟緊諗住開個海洋館，唔係嗰個叫做 水上樂園 嗰 part 咧。咁但係即係 Ocean Deep 噶咯，咁樣。 係啦，講嘅係乜？嘢咧，我谂大家咧即系见到今日近乎所有报章嘅头版啊，都系讲紧佢啊，海洋公园 救亡啊！ 之前咧佢哋就喺年初嗰阵时啦，就政府建议向海洋公园咧就一次过已经系注资106亿元去救亡噶啦，不过经历咗呢个疫情之后啦，咁、那个成个情况都唔一样啊！佢哋真系封咗馆咧，有几个月嘅时间， 3个月啦，话 讲到明，而家如果冇54亿去续命嘅话咧，真系打嗰啲续命针咁样啊吓， 吊命针啊！ 六月就冇钱啦，跟住就应该要到同大家 say goodbye 要接啦咁样。 你有冇发觉咧？佢同我哋平时落楼下咧，见到嗰啲铺头咧 咩啊？ 執笠結業大清貨咧， 仲有22日， 仲有廿二日， 通常係咁寫噶嘛。 嗱，佢有異曲同工，但係又有少少咧，即係唔同嘅分別，嗰個差距係點解咧？嗱，佢同我哋嗰啲樓下貼招紙一樣，喂，我唔掂啦，喂。佢呢度仲有幾多日話？佢話仲有一個月年底啊嘛， 只能夠維持到六月底。 六月底一個 月 咋，係啦， 仲有一個月咋。 即係話其實佢同我哋下面貼嗰張招紙一樣啊。 係 執笠清貨咧，距離而家倒閉咧30日到手，不過分別就係咧。我哋楼下嗰啲铺头咧就会话清货大平卖，你而家快啲嚟买啦！佢都知搞唔掂啦。佢呢度咧就系话30日倒闭，快啲借钱俾我，快啲借钱俾我，快啲借钱俾我。 咁就真系佢冇货散出嚟噶嘛？佢要收入啊嘛。 佢本来应该就叫你快啲嚟，快啲嚟，快啲嚟。但系即系话咧，一嚟开唔到啦。我谂就算你开极都。唔會一個月之內揾到54亿啦， 同埋佢都講咗啦。琴日我有睇到佢哋即係直播嘅記招啦，都會話就算佢而家開到啊，因為我哋香港真係冇遊客噶嘛。咁海洋公園一直咧都係主打就係香港嘅樂園，咁樣咧就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咧一個景點嚟嘅，唔止內地咯，外地都冇。但係佢哋主要即係內地嘅遊客， 主要內地啊嘛，係啊。 咁佢就話咧，唉，即係淨靠香港人嘅話咧，同佢哋之前嗰個收入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唔一樣嘅情況啦。 係啊，咪嗱，而家咧大家又計個數啊，佢話咧明咧即係。你几十年历史嘅海洋公园咧， 系 咪43年啊嘛？我今日睇到咧，系啊，43年啊，咁我大过我咁样，喂。 佢之前其實係賺錢嘅， 係 仲要係邊個做阿頭嘅時候賺錢咧？咪就係阿蘭桂坊之父 啦， 係係賺錢嘅。咁但係咧，佢話而家變咗阿孔生上去之後咧，就真係賺唔到錢啦。咁咧我覺得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自己研究佢筆數咧。我見到今日有一個專欄咧，佢嗰個計法係咁樣嘅，唔好計入場量先。佢話咧好難得咧，佢唔知喺2018年嘅時候咧，明明咧全港遊客數字都增加咧，佢都仲可以跌嘅， 係 即係呢個係好難嘅。即系当已经咧嗰行系旺到咁嘅时候咧，佢都仲系冇乜人嚟。 我有个数字喺度嘅，话过去几年咧访港嘅旅客咧，譬如就较2014年咧系大幅上升嘅。 系 不过公园咧同期每年嘅入场人数系跌咗20%。 真系好难嘅呢样做到咧，人气我取咧，即系呢件事好难嘅。 但系问题佢哋已经主打咧，即系其实本地嘅香港市民啦吓，即系都。讲緊佢哋都好多优惠俾佢哋嘅，但係都好似吸引唔到。但係过往呢佢哋係俾大陆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优惠。 你计下数啦，因为呢今日我见过条数呢，即係其实同我哋全部人都有关系喎。2013年嘅时候呢，入场人次有760万嘅。 係。 但係嚟到2018年呢就得返570万。 OK。 係啦。 即係大约我头先讲嘅 20%。 即係其实点解会少咗咁多人嘅。嗱咁跟住我哋问返我哋自己喎。即係我 游客嘅数字係上升咗㗎喎。每年都创新高㗎嘛係咪。 係但係佢自己入场人次少㗎嘛。咁我哋三个啦。佢因为你所有嘅乐园你冇理由只係得外㗎嘛，你都有本地㗎嘛。咁我哋自己啊。你去过两大主题乐园用呢五年嚟计。 係。 边个次数多啲。我自己贡献先啦， 我想话我各一啦， 我系真系滴滴嚟去多啲嘅，原因好简单，要够近啫。 哦， 对我嚟讲够近， 即系对你嚟讲够近。 同埋咧，我都系啦，同埋亦都真系有谂过，好似话啊，容易谂到僆仔里边有啲咩玩咁样咯。即系你好似好易已经 plan 定咗个路线啦。咁我去过海水公园一次啫，好耐就 系 阿 B， 我谂系两岁嗰阵时带过佢一次， 即系两年前啦， 两年三年前到啦。嗱又真系，可能对我嚟讲咧，真系条长路远咧，又真系我去嗰阵时好似有咗嗰个黄竹坑站未咧？嗰、那個 我 你 問 我真係答你唔到 啊！但係真係對我嚟講咧係卻步嘅，去完一次之後咧都冇太大意欲咧，就會話不如下次再嚟啦，下次再嚟啦咁樣。 哦，即係咁啊！對於我嚟講咧，我上次係搭黃竹坑線去嘅， 係 咁其實真係超方便。 同埋你應該食正嗰啲生日優惠啊，嗰啲你先去噶啦，係咪？ 好了解佢啊，真係。 即係生日就係屋企好似咧，即係佢食，總之為香港人咧，佢做咗好多個 promotion 嘅，譬如身份證啦，譬如生日嗰一日啦，可以有屋企人有8折 好似系身份证啊，我记得 系即系类似咁样啦。咁所以咧，上次去一次过就去咗8个，我屋企人8个咁去嘅。咁但系其实我去嗰个多过 滴滴嚟嘅， 滴滴嚟嘅，因为滴滴嚟啊要搵优惠咧，好似难啲啊。咁因为之前我又带咗我老爷奶奶去嘅，咁我好几年前咁咪望俾佢望下咯，系咪先？ 系 咁咯。咁其实去嘅次数多，不过你话。买飞个钱真系唔多嘅， 系 OK， 即系你使嘅钱唔多，系 啦，因为即系我哋攞紧优惠咧，所以可能会系呢啲。 哦，咁又唔係俾你啲優惠拗到冇咗嘅，唔關事嘅，人哋計好數㗎啦嘛，人哋計好數㗎啦。 我自己咧就唔會，即係其實你問我，如果我要去主題樂園一日遊嘅話咧， 你係咪兩個都冇去啊？做咗 兩個都有去， 有去 兩個。 好似阿豪仔會覺得阿迪迪嚟咧就近啲。 其實你應該離近啲 海 水 啦。但我要搞一個主題公園，我都去玩一日咯。就算我要搭一個鐘頭車，我唔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好花費時間各樣嘅嘢咁咯。我屋企去海浪公園其實一啲都唔遠。远啊，其实 系 一程车都搭到去咁样啊，所以唔系呢一样嘢影响我去定唔去嘅 问题啊。 我谂同我个人有少少关 系 啊。 系咪怕多人？ 我怕多人 系 啦。之前喺我自己嘅记忆咧，我上一次去海浪公园可能系6年前，就系陪小朋友去嘅。嗱，讲到呢啲嘅公园，通常小朋友其实都系主打噶嘛。我谂你屋企嗰两个主人啊， 系 啊，我都系招呼佢两个。 佢哋话我要去迪迪尼定海浪公园，佢哋话事噶嘛，系咪？我都系噶，如果我要同人哋啲朋友嗰啲仔去咧，佢哋话去边个，咁我咪去边个咯。我自己冇乜选择嘅，但可能你会话细个啲嗰阵时咧，都会同一班嘅朋友同学仔啊，我哋一齐咧就去玩嗰啲海盗船、机动游戏。但好似咁多年咧，我唔知佢可能有嘅。 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它有些新的机动游戏会令你觉得哇我想试一下我好吸引啊，这些可能是对年轻一点的朋友会吸引的嘛。这、几年它很大力去做的就是它们那个万圣节的宣传。 没错， 两边都有的，其实曾经试过很成功的。 就是圣子文年代咯。 但跟着慢慢又跌下跌下跌下，一个数字我觉得哇这样的。他们说要拿54亿来做命的，刚才讲了54万添，如果不是很多人都比得起。而他当中为什么要54亿呢？因为他要还他们的 债 了的钱成30亿。即是他现在是欠债30亿，很多人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给了54亿你。 旧债未还，新债又来 了。他还欠政府钱的。 财仔一样真 的。他好像你赚了这么多亿的时候， 先无了期。 那你怎样可以起死回生呢？ 这 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 号。然后呢，大家如果呢你说有什么可以集思广益思考一下呢，有些朋友就说逐钱俾你咧可以嘅，但你会唔会可以交到一个咧？俾完啲次钱之后，你就可以咧起死回生，最少都会有咧稳健增长嘅方案。嗱，其中一个咧，啲人咁谂嘅，可唔可以唔好再太似迪迪尼？ 佢哋好似 咩？佢系啊，佢边度似啊？ 因为点解咧？所谓太似嘅意思就系话咧，佢而家里边咧 sell 都好杂不楞嘅，有好多海洋嘅表演固然系啦，咁但系咧亦都要 sell 好多机动游戏啦。因为咧其实佢咧开头年头咧。攞咗个百几亿咧，第一次嘅时候咧，佢就喺七大嘅探险区咧，其实佢里边都好多过山车啦、穿梭啊、海洋穿梭啊。 但呢个系佢未有迪迪尼之前，佢都系呢个卖点嚟。 唔系 个 问题，咁而家有迪迪尼喺度啦嘛？ 吓、 啊，你仲继续喺度向咧？唔系啊，呢、這个而家出边好多人其中一个咧，觉得话佢嘅特色唔够咧，就系话不如你全力以赴，就真系全力咧系做多啲海洋动物、陆地生物。就真的跟迪迪尼完全抹开，因为你现在结果是两面一起夹，那边的主题乐园它可能它本身有那么多卡通人物，它真的那个宣传劲很多嘛，譬如它有个新的乐园，可能你只是 Marvel， 它也有它们的电影帮手做宣传， 但是 你海水公园你没有这些嘛，但是它焗住，可能它觉得喂，那我没理由只得一些海洋生物表演，我就跟它硬碰下去，但是呢如果你说参考外边的做法，我不知道人家那些是不是一定赚钱呢，譬如你睇嗰啲台灣啊、日本啊，佢哋嗰啲咩水族館咧、海洋生物館嗰啲咧，好大型啦，越搞越靚啦。佢裏邊唔會有機動遊戲噶嘛。咁其實佢就全力以赴咧，就將嗰啲錢咧就擺咗落去。可能譬如話沖繩，佢就會 sell 咧就話：喂，我直情成條鯨沙都擺到落去嘅，即係人唔人道一回事啊！呢啲都撇開唔好理先啦。佢會 sell 到咁樣噶，咁於是乎咧，你就可能揀話啊，如果我睇海洋動物館嘅話咧。嗰、那個好出名喎、哦，可能我會睇呢、這個。 咁唔係，但如果係講緊香港要想睇海洋嘅，睇小動物嘅，係揀佢嘅啫。 咁即 係 話佢要再做多啲咯，即係話你要再做多啲， 加強落去。 係啦， 因為我會話反而係咧，我都認同豪仔呢個諗法嘅。但係其實香港冇得比較，我反而唔會用迪迪尼去比較咯、啊。如果你會話香港用一啲海洋生物啊、熊貓啊各樣都好， 係啊， 其實得佢為佢獨尊， 冇錯。 你會揀個動植物公園咩？係咪？ 係。 但當如果我係當我係美國嘅遊客。我是 American 咁样噶啦 ，OK， 我要带啲小朋友谂住亚洲一个地方，佢哋中意睇海洋生物嘅，可能我会拣咗去日本， 系， 我拣咗日本。头先豪仔都讲咗，哇，有好多个主题公园，海洋公园有少少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系旧咗，磨蚀咗，啲嘢唔系最新，唔系最多。但如果你睇翻咧，佢哋馆里面其实有嘅海洋动物啊，各样嘢系几多嘅， 多 嘅，俾人哋呢个感觉就真要洗一洗牌，那个感觉就系、是。够咗咯， 同埋可能你呢几年咧，你见到海洋公园，如果佢有广告卖咧，通常啊，即系可能无可避免咧，都系你谂起佢都系 sell 有啲机动游戏嘅。佢好少系咪咧卖个广告咧？ 好耐冇见佢卖广告。 其实亦都冇，但譬如以前嗰啲夏日 卖得最多系咩啊？万圣节。 万圣节咯， 一定系万圣节卖得最多广告。 系啊，咁你谂下可能。即系可能佢无可厚非嘅，都系嗰阵时圣志文年代赚咁多钱噶嘛。明明呢个主题咧，唔知点解而家就 而家都赚紧嘅喺嗰 part 嚟。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而家整体就唔掂咯。嗱，所以呢个咧答案咧可以交俾我哋啲听众咧，大家有份噶嘛。咁你可以喺网上不妨话俾我哋听咧，你去个次数啦，点解会少咗？点解会咧开始即系冇咁多去啦？即系如果佢而家问你攞钱，因为我啲钱我哋有份俾噶嘛。 系啊， 你会想系有啲咩嘅？改善 咧，其实佢已经有酒店新起噶啦。 系啊， 其实我都谂唔明点解佢个水上乐园迟咗三年都未搞掂，仲要超支。咁一个景点迟咗三年嘅话，你咪赚少咗三年钱咯，仲要超支，真系恭喜发财。 咁究竟系佢玩得唔够刺激？但佢玩得太多，你会觉得我觉得你唔专心啊！我要专心睇海洋生物啊！真系。 Can't you give this fool of chairs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 little kindness in the night. Please don't leave me behind. No, don't tell me love is blind.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Searching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 when you're gone. Maybe you need a friend. Only 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A little love, that's all I ask. And that it'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but I just can't fly. And string of pearls, pretty girls go sailing by. Oh, Shandi, I'm so afraid to sh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业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5日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计划将会有四方面的细化改善。65岁或以上仍然有强积金供款户口的人士，建造业、飲食业长期雇员，今年三月底之前有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都被纳入计划。计算工资补贴的指定月份亦都扩大到去年12月至到2020年3月任何一个月份。警方前晚在旺角截查采访的记者期间，要求记者踎低，并且阻止记者拍摄，又要求他们举起证件向着警方的摄录机读出个人资料才获准离开。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部分情况不符合警察通例。他说有片段影到有警员要求记者关机，认为看不到有理由要求停止拍摄。杨建兴又说，前晚的情况过去都曾经出现，但是当晚较为恶劣、粗暴和不文明，清楚见到警员侮辱记者，所以8个传媒工会发联合公开信，要求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见面，又认为警方管理层应该重睇片段和回应。警方就说未能够安排人员在节目中回应事件。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内蒙古录得的境外输入个案，累计超过82900万人确诊，无新增死亡个案，累计死亡人数维持在4633人，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目前留院的确诊病例有115宗。另外新增15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是没有境外输入个案。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月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3.3%，升幅较三月回落1%，低过市场预期，并且创7个月最低。当中食品价格升14.8%，非食品价格上升0.4%。内地四月 CPI 按月下跌0.9%，今年头4个月平均 CPI 按年升4.5%。至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跌3.1%，跌幅较三月 擴大 1.6 個百分點，是四年最大跌幅，按月跌 1.3%。 今年頭四個月平均 PPI 按年跌 1.2%。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微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炎熱。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2点，跌368点，总成交金额36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燃气41.3跌2.65，腾讯控股430.2跌4.8，阿里巴巴198.6跌1毫，小米集团11.76升2.6，中国平安78.35跌8.5，美团点评110.1升4毫，盈富基金24.35跌4.5。FIE 南方恒指7.5升2.5，恒生中国企业99.45跌1.55，中国移动58.2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6，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4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0349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5.57美元，卖出169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就有快喺快线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隧道啦，或者系道路出九龙方向。香港仔大道由于有爆水管，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一段啦，近住利群商场啊，唯一行车线咧就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巴士路线70号 A 啦，就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啦，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一段。即是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嗰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大道来回方向咧都比较车多。较早前鲤鱼门道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鲤鱼门道去九龙湾近住观塘警署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挤塞，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就喺平石天主教小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骏景园。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自布拉格抛枪事件后，欧洲天主教同新教的斗争日趋严重，一心渴求和平的画家鲁本斯不惜成为间谍，为西班牙和英国缔结友好关系，但就令法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1627年，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挥军围攻新教徒城市拉罗谢尔，他最终能否为法国扭转形势呢？30年战争之上帝，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我們香港有兩大主題樂園，我不知道他家有沒有一個地方是給他和他兩個兒子做一個主題樂園的呢？而他們如果有的話，家裡面的主題樂園是玩些什麼的呢？等我們有空啊，咪等佢去讲下，平时佢喺屋企同两个仔喺边度系佢哋个乐园呢？我哋好清系啊，佢系两个仔嘅爸爸曾志豪。 值得庆幸咧，就系我两个细路咧，而家仲系呢一个叫做纸皮当系宝嘅阶段。咩系纸皮当系宝啊？哦，即系话咧，你攞一个大纸盒装咗100样玩具喺度，但系对啲细路嚟讲，最开心咧就系第101样。就是装玩具的那个纸盒，他们会即刻跳下去在那里玩火车啊，玩匿埋啊，什么都可以玩一餐的，这些就叫做纸皮当是盒的阶段了。所以你说哪里是他们的主题乐园，他两个有得玩的地方，最重要还可以不用执东西的，那些就是他的主题乐园咯。邮差叔叔啊，不止送信顺叔迅速，仲送罩，亦都系咧照顾万民，为你造福。琴日开始已经向市民派递可以重用嘅同心抗疫口罩啦。理论上咧，已经有啲朋友系攞到手噶啦。唔知道你有冇咧？喂，如果有嘅，喂，不妨影翻张咧，摆我哋网上睇一睇先。不过你摆上网睇睇好啦，唔使摆上网度卖一卖噶。系，虽然佢又冇话唔准卖嘅，咁但系咧，真系有人咧就摆咗上去一啲拍卖平台度咧就。讲到明就系话，喂 ，see you mask， 口罩贩卖，咁啊有标埋价钱添，嗱咁啊大家第一时间就系梗系谂啦，可唔可以卖噶？政府免费派噶，嗱就真系咁嘅。原来我哋咧政府派呢个口罩嘅时候咧，就出于可能系好心啦，唔知定系大意啦，定系觉得咧即系都阻唔到啦。原来喺呢个口罩过程嘅申请嘅条款咧，系冇写住不准转让嘅。咁亦即係话呢係冇辦法呢可以话喂点解你会将啲免费嘅嘢呢就转卖㗎，会唔会有触犯法例呢？係冇嘅。唯一呢可能你要驚呢就係、是、喂如果你有大量嘅，即係譬如话你买一两个呢，咁当你自己将个转让出去。佢话如果你呢买好多个呢，就有可能啊就会俾人怀疑喂你用咩方法攞返嚟㗎，会唔会被当作係处理赃物喎咁样。呢度呢我都有啲驚啊。乜原来如果我有好多呢一啲免费攞翻嚟嘅口罩，有机会当系拆装嘅，咁你唔俾我朋友多咩？好多人都可能会转让口罩俾自己噶嘛，可能会送俾我咧。嗱，不过都唔系咧特别想鼓励你摆上去嘅。最重要系咩咧？咁你话呢啲口罩免费攞摆咗上网卖，好事定系坏事嚟嘅咧？如果你话系坏事咧，当然你就会话啦，喂，免费嘅嘢你咁样赚钱你唔啱啊，咁样系啊，你从一个。这个免费就变现 就爱嚟俾你咧赚取利润嘅角度出发咧，当然系唔好啦。但系如果你从正面个角度睇嘅话咧，第一算唔算系有价有市咧？即系证明咗呢样嘢咧系值钱，系有人嚟喜欢啊！嗱，我哋以前都话咧，一啲明星咧点样可以知道自己嗰个存在价值咧？你睇下佢喺嗰个信攞嗰度咧多唔多翻版？即系虽然你明知咧有翻版咧对佢损失系好大嘅，但系红星先有翻版噶。你嗰阵时走去话我要陈大文演唱会冇呢只碟卖噶，所以咧。如果你话政府嘅呢一个免费口罩咧，喂，竟然转让由免费变成有价值嘅话咧，嗱，首先你系可以欣慰嘅，哎呀，大家都得到嗰个肯定啊，证明咧系值钱嘅。嗱，不过咁样，另一个你觉得唔好嘅地方咧就系嗰个价钱问题，因为而家咧，有人卖七个呢啲呢啲同心抗疫口罩咧，有啲咁样讲嘅 ，CU mask 口罩三个就$30。即系每个咧就系$10嘅啫，但系我哋计过条数，呢个成本价咧，因为政府话咧7亿定8亿噶嘛，咁啊计埋条数咧，其实啲人话喂个厂咧，其实等于系成嚿水咧，即系生产呢一个成本噶，咁而家你卖出去嘅时候$30，有啲嘢写$30三个，咁即系会唔会系蚀晒本咧？即系你同政府嗰个价相比，似乎系降价，呢啲叫跌咗价，系咪？嗱，当然亦都有一样嘢就系、是。啲人点解会攞嚟卖呢？又话我哋唔够口罩用嘅，呢、這个仲要攞到专利高科技，点解我哋都会攞嚟卖呢？你又可以话分两头嘅。从好嗰方面咧，当然就系、是、哇，我哋咧希望咧好嘢多啲人推广俾人哋用，但会唔会系代表咧？好多人都会觉得算啦算啦，呢、這个口罩佢又讲到话咧清洗又麻烦，又未必可以带到去医院，高危人士又话唔用得，又惊嗰啲铜粒唔知会唔会影响自己个肺。既然系咁。哇！不如将佢变卖一了百了。嗯，唔知道咧，我哋究竟喺网上面会有几多个呢一啲同心抗疫口罩咧？似乎我哋最同心咧，原来都系喺炒卖嗰方面系最同心噶。风头火势作为潮流达人嘅佢，会唔会见到？咦？好嘢、哦，有多款唔同嘅呢啲口罩，买嚟衬衫都好啊！啊，不过唔好意思，多款多款，不过多极都系同一款，都系嗰个条纹。唔知阿祖，你会唔会买翻嚟衬一衬托你嘅衣帽间呢？我哋有请黄耀祖。 有嘅有嘅，想咁样做嗱。因为咧，之前都有见过一啲咧香港制造嘅口罩咧，佢哋咧好似有彩虹七色咁样咧，出七个颜色咁样啊，好似咧就嚟可以咧网上面度订购咁样噶啦。我自己都有啲心喐噶，因为喂讲真，戴咗四个月口罩啦，就嚟，其实真系有啲闷噶。所以咧，如果有多啲唔同颜色嘅话，人生都好似多咗色彩咁，翻工都开心啲，系咪？ 你闷啊，我同你交换口罩戴啊。 我唔要啊，你烂嘴，你走开、啊、你。猴仔咧一开咪嗰阵时咧就话佢两个仔仔咧仲系纸皮当系宝嘅呢个阶段啊咁啊曾小 B 啊你哋咧就真系唔好听住阿祖哥哥呢一单嘅新闻啊，因为我讲紧嘅咧就系话纸皮咧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嘅，包括可以将佢变成棺材或者系病床嘅，咁即系大家利是噶嘛？一阵间嗰两个小朋友听到嘅话，阿爸我撞咗你啊！咁样咁啊，就系大家利是啦，系咪先？阿豪仔未死噶嘛，系咪先？ 升官发财都唔得， 咁 啊 得，咁啊得，咁啊得。嗱，但我唔系讲笑噶，呢一单系单真嘅新闻嚟噶。喺呢个哥伦比亚咧，就有一个嘅公司啊，呢个系一个广告公司嚟噶，佢咧就特别设计咗一个嘅纸皮病床加棺材二合一嘅，成件事就系咁嘅，因为咧佢哋就。见到咧喺隔篱附近好多唔同嘅国家咧，疫情嘅爆发都好严重啊！但喺南美国家咧，有几多嘅地方同埋朋友，其实佢哋都唔系太富有嘅，所以咧有阵时见到尸体咧，可能都要摆喺屋企啊，又或者屋企门口外面几日啊，情况唔单止好凄凉之余咧，亦都会担心啊病菌嘅传播啊嘛，系咪先？所以咧呢一间嘅广告公司咧就特别咧用纸皮制作咗一张咧病床，咁啊就加咗啲嘅金属。 围栏喺隔篱嘅。但如果真系当一个唔好彩病人病逝咗嘅话咧，只要喐一喐呢一个嘅纸嘅病床咧，就会变成咗纸棺材噶啦咁样。咁啊，仲讲到明啊，就话咧好劲噶，呢个病床咧可以负重149公斤啊，即系三个阿田或者两个半阿田咧都唔冧噶咁样，330磅都可以噶咁样。而个价钱咧就只系$85嘅啫咁样。希望咧就设计咗呢一样嘢就可以帮到病人，亦都可能咧令到一啲可能病逝咗嘅朋友咧可以得到更加多嘅尊重嘅咁样。其实睇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好犀利。其中一样嘢好犀利系乜嘢咧？呢、这个设计系一间广告公司，呢个系我嘅重点嚟嘅。点解广告公司啊会设计到棺材同埋病床嘅咧？咁样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哋太闷啦，冇生意。见到个社会发生嘅咩事嘅话咧，都需要有少少嘅回应去帮帮手。如果我哋话喺疫情底下啦，我见到香港咧都有几多不一样嘅情况出现咗嘅。例如我哋讲过啦，花店都会卖口罩啊，各样嘢都出现咗啦，系咪？琴日咧阿祖都收到一个电话嘅，就是、一个电信公司啊，问我续唔续约咁样啦。跟住咧佢就话你续约啊，你续约啊，我哋送一啲嘅 coupon 俾你喺我哋门市度买嘢啊。我话我唔使买嘢嘅，我唔使买电话各样嘢啊。喺我哋有防疫用品卖噶。实啱用啦啩咁样，佢讲到呢一度咧，我都觉得啊，有少少难推理，唔同你续约啊咁样，所以话一个创意嘅年代，凡事有危就有机，系我哋个情况可能会恶劣嘅，唔系最开心嘅情况，生意都好难做，但我觉得有危有机嘅话，可能呢个会变成一个最有创意嘅年代，不如就喺呢一个危难嘅时候，大家谂下点样冲出重围啊！风头火势，我觉得你都要做啲嘢噶啦。疫情底下，除咗你成日陪个仔咧考呢个 DSE 之外咧，多咗时间啊嘛。有冇谂过有冇啲乜嘢其他嘅嘢你可以冲出重围，洒出一条血路咧？桂花田。 即系咁啊！近排咧，我见到即系好多，譬如不论网上即系宽频公司啦，同埋呢个手提电话续约公司嗰啲公司咧，电信公司咧，不停咁打嚟叫你续约。我话好似八九月先到期，佢话系啊，而家续约多啲优惠啊，嚟续约啦咁。咁我都系有帮手噶吓。系每日咧睇到咧全球嘅确诊数字咧，真系睇到心惊胆跳嘅。而家咧已经有420几万人确诊啦，285000几人咧死亡嘅。美国咧就有137万确诊，80000几人死亡啦。佢哋仲好似未有一个更好嘅方案控制到个病情。大部分工人咧，佢已经咧停工2个月。啊，唯独佢做得最快又最好嘅就系佢用咗2000几亿防疫。救济基金咧就好快入咗一啲有交税市民嘅户口噶，咁希望可以有钱用啊！咁英国咧系英国咧就有22万3000几人确诊，32000几人死亡，系全球死亡数字第二高嘅国家。成日都话追英赶美，唔知而家仲有冇人咁讲啦吓。咁王储查理斯啦，首相约翰逊啦，卫生大臣啦，啲皇室成员、政府元首都确诊。约翰逊仲话自己死里逃生，千多谢万多谢医护人员。但系佢啱啱喺电视就发表咗讲话，就话宣布新一轮防疫措施由3月中咧封城至今咧，已经系7个礼拜啦。喺疫情未控制到之下咧，佢就话啦，系啦，咁大家咧可以 home， 即系喺在家工作嘅人咧，你继续在家工作。但系嗰啲唔能够在家工作嘅市民啊，咁点咧？系我哋咧就话啦，鼓励佢哋主动咁样翻回佢嘅工作岗位。不过记住，尽量都唔好搭公车。而其他国民13号起咧，就可以咧唔限次数咁样出去做运动。不过都要有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否则会罚钱吓，仲可能会有机会增加呢个罚钱嘅金额嘅。 唔好搭公车啊！ 唔好搭公共交通工具。 咁啱噶啦，所以我哋呢个交通消息咧，要提一提你添啊。 好啊， 翻翻嚟香港， 好紧要。 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7车相撞。发生呢个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咧，有7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我哋而家将时间交翻去俾约翰逊先。 系啦，日航信就继续咁话啦，如果大家 keep 得好守规矩，保持距离，迟下仲会开放埋公园啦，同埋海滩嘅。哇，到到六月一号，佢会分阶段重开商店，同学仔仲可以翻学添。啊，咁餐饮业同埋呢个公众地方啊，最早可以喺七月重开。咁点开发呢？啊，呢位元首就话啦，我哋唔会只系考虑经济需要嘅同埋愿望。他们会更加会以这个叫科学数据和公共卫生的需要。唉，我作为一个师奶，看不到他们真的凭什么可以呢、有什么理由呢可以和实质数据真的可以这么快重启这个社区活动工作和复课的可能性。他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住在英国的人、他们有多么担心他的仔他和他的女六月复课不是吧。他们的工党、或者自由民主党他们都会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防疫新措施究竟是怎么可行性有多可行性啊。而这个元首还说他们都呼吁国民、长期戴着口罩是对的。那你有没有口罩给人买先得的？听到很多个英国的朋友都说好难买到口罩，你寄啲嚟给我得唔得啊？咁，我真系唔知佢系点算，希望大家都自求多福，保小心小心。 这些想放弃吧，为何未放手？差一些不要我吧，为何又再忍？并没什么亏欠我吧，为何犯罪作恶都找到借口？作罢，曾怀疑雨后悔马，差一些失去你吧，为何没法改？明明下次多次乱骂，不去掩盖一下。其实你也很多景仰者爱你吧，很感激依然留下。担心更卑下，情人间能容许小错处吗？ 真的想过没送花，也没情话，也算是爱情吧。 严重多几倍吧， 忍耐到底，光阴都不算白花。 为何人性会这为何未放手？差一些不要我吧，为何有罪也 已会所轻的亏要你查？ 为何犯罪 情人应赞叹自己无办法？ 如是已令人害怕，差一些失去你吧，为何没日爱那世界寸步也无法？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啦，呢个细眼仔同埋呢个肥妹仔， 系啊系啊， 时间唔够啦，讲早晨就算啦咁样。 系啊， 今日我哋要上英文堂， 嚟啦嚟啦，你快啲考我嚟啦。 好简单嘅啫啦，我一阵间会讲几个英文字俾你哋听，但系咧，你明唔明白嗰个意思系咩嘅？但佢真正嘅意思或者另外一个意思又系点？你又知唔知咧？ 试下啦。 B A L L ball， 点解啊 ？ball 咪即系球咯， 系啦，一个 ball 咯，系咪？ 系 咯 ，ball 咪 ball。 好似肥妹仔咁样咧，一个 ball 咁。 啱啊！啱啊！ 但如果我哋话一个人 on the ball， 咁又点解 ？on the ball 即喺个波上面啊！ 哦，我知啦， 即系先人先开， 即系佢有发球权，佢话先， 即系你觉得系喺运动 即系交 个 波，唔系好似我哋广东话咁交个波俾你啦。 你做 chairman 嘅咩？ 我做话事嗰个， 交个波俾你个意思。 交个波俾你， 我觉得你个创意好高分。啊、不过弟弟， 我觉得唔系，因为咧你喺个波上面系唔稳阵嘅， 系俾人摆上台，摆上台， 即系佢唔稳阵，有唔稳阵嘅意思。 On the table 咁嘅意思， 唔稳阵 啊！点会啫？系 啊，唔稳阵啊！但系你哋两个都好有创意， 又 不过都弟弟， 系 啱 啊！同嗰个 on the ball 嗰个动作有冇关系啊？ 你俾个句子先得噶 ，on the ball 嗰个动作， 你要俾个例句我哋噶。 例如我可以咁讲啦，阿秀恩茄，你咁我会话，秀恩茄 is really on the ball. If you were on the ball, if you were on the ball, this wouldn't have happened.嗱，佢意思就係話，哇，秀恩姐，你真係 on the ball 啊！如果唔係你咁樣啊，呢樣嘢係 唔 會發生噶。 如果唔係你 on the ball 就唔會發生啦。 我想講呢句係一句讚美嘅説話嚟嘅。 on the ball 即係話你面面俱圓，成個波咁樣。 咦？點解你突然之間把聲咁似豪仔哥哥嘅？ 頭先講我爸爸打電話嚟啦， 阿你 係啊， 對住個麥 係咪咁樣啊？ 啲啊， 佢頭先做過啲咩嚟啊？ 佢咯， 嗰啲啊，即係嘔啊，真係想 你讚佢咪嘔咯。 但其實我呢句説話本身咧，真係讚美人 面面俱圓， 又唔係面面俱圓， 領導力好好，又靚仔，唱歌好聽， 有少又未去到咁嘅地步。你冇將我嘅優點講曬出嚟先得㗎。 咁係真係完全唔係啊合邏輯嘅喎，係咪？即係 按著波先啦，即 係人哋係合邏輯嘅，只不過唔係一個字面，你用波。去佢讲嘅啫，即系话一个人咧好聪明啦，反应好快，好识解决问题。 哦、 就好似我头先嗰个例子咁样讲啊，如果我会话咧，秀恩茄咧 is really on the ball， 就即系话你真系好叻啊。如果我继续讲落去就系话咧，啊，如果头先冇啊秀恩茄喺度帮手嘅话咧，件事根本就唔会发生啦。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哋话咧 ，you are no balls。 哦，咁呢个系另一个意思，我明嘅，即系话你个人冇胆嘅意思咯。 点解嘅？ 系咯，嗬。 个波系有咩意思？点解会变咗冇胆嘅？ 有好多意思，我哋下次再讲啦。 十二宗本地社区感染，全属首尔夜店群组，大部分喺首尔同京畿道确诊。大邱市同仁川市亦都各有一宗，令到夜店群组染病人数破百。韩联社报道，南韩文化观光研究院表示，当地三月的旅游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67%， 是九年来最低水平。有旅行社说，缺少外国游客的支持，旅游业销售额几乎是零。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3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4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润燃气41.35跌2.6，腾讯控股429.8跌5.2，阿里巴巴198.8升1毫，小米集团11.74升2.4，盈富基金24.4跌4毫，中国平安78.5跌7毫。美团点评110.5升8毫 ，FIE 南方恒指7.49升2.4，恒生中国企业99.6跌1.4，港交所252蚊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48，瑞士法郎7.962，澳元4.997，加元5.518，新西兰元4.704，欧元8.3726。每百日元兑港元7.2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20,349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17美元，卖出1,70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思瑞啊，思瑞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快线咧，由于有七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博康村噶。咁再讲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喺世界花园快线啦，有七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隧道或者系路面出翻九龙啦。咁因为而家狮隧嘅车龙咧都好长噶，排到去博康村。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咁只系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一段咧比较车多。香港仔大道由于有水管爆裂啦，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一段咧，近住利群商场嗰一边啊，唯一嘅行车线咧封闭，巴士路线70号 A 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就系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有道路工程，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六祥路出九龙就喺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今天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们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诶，仲有上锁装置，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哦、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啊，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十二分啊，系 十一点十二分 系啦，气温宝宝先。 29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潮，有黄耀祖，有桂发田。 系啊，中意一呼百应，一步一步天地，即刻抢咗，我又嚟，我又嚟咁样，耶，好积极啊！ 我哋帮咁， 唔系啊，我哋过去两个月咧，接近两个月咧，好少一齐报到噶，有一个 home office 啊嘛， 睇唔到嗰个天气板， 睇唔到啊！你知唔知呢几日我转风头火势咧？我差啲唔记得咗咧，啊，我踢边个嘅咧？ 哦，系啊，有时踢我，有时踢阿祖， 系啊，突然间适应唔翻啊，真系。 但我想这个 洗牌重来， 我昨日即是我们第一日我们三个在直播室里一起可以做节目，完了节目呢我都有跟你们两个说，我发觉我有点不惯， 不惯是吧？ 因为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两 个， 我不喜欢，当然想大家可以面对面这样做，是不是？但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之前那两个月都是两个人在直播室，有一个在家，突然之间回到一个明明已经用了几年的习惯，反而这个旧的习惯好像没那么惯。 因为成日都说一个习惯呢，不知道储连续20几日呢，跟住就变成一个习惯的嘛，所以你现在要20几日之后才可以回复适应回来。 我都是那句，你拿回个电话出来，我可以透过电话望住你噶， 系、 啊，净系望住你 咯， 系啊。 但如果我哋要讲习惯嘅话咧，我嚟紧讲呢一个劲啦，因为呢个咧，我谂系前阵子母亲节专题引发出嚟嘅一个大讨论嚟嘅。 是什么呢？ 是什么？就是我睇完我真心笑嘅，就系、是、叫做佢个专题叫做20个妈妈的神逻辑。 哦，系系系系啊！ 我 觉得由细到大咧， 你 都会听得多。唔系，我估女仔听得最多咪就唔好去夜街啊，咪蚀底嗰啲咯，系咪啊？ 系啦，即系嗰啲有啲嘢咧，有啲逻辑咧。 寡女共处一室， 就必有损失啦。 系啊，必有损失嘅。 有啲嘢咧，佢即系讲紧系妈妈先至有嘅逻辑嚟嘅。但系佢个逻辑，其实如果你真系脑用脑去谂少少嘅话，啊阿妈，呢、這个点解你第一句同第二句系唔关系嘅？呢、這个阿妈先有嘅逻辑，所以我特别想阿桂花田听究竟你有冇呢一啲嘅逻辑。 死啦！嗱，例如我已经即系练习到咧。 你聯想到啲乜嘢？ 我練習到啊，即係因為我家中我都同我媽住噶嘛， 係係係， 即係我練習到有一陣時咧，都係左耳入就好快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出， 即係到你已經一把年紀都仲係咁啊！ 記唔到對白啊！ 我記得上句記唔到下句啦，可能聽到下句就聽唔到上句。 人哋個個都話媽媽留給你的説話咧，桂花田就話嚇有講過嘢咩？冇講過嘢喎， 我幾廿年都仲係左耳入右耳出噶喎，係咪？ 啊唔係係嘅，係有陣時咧都會出現。情况，所以我咪即系唔好理佢。如果你即系去理佢咧，就会变咗有冲突嘅。 咁我而家就可以提议大家可以理下佢，因为原来可以系得啖笑嘅。嗱，例如阿妈成日都会讲嘅，即系同阿豪仔可能又讲得多，做咩啊？又病咧，叫咗你唔好咁夜瞓噶啦。 我啱啊，而家都系噶。 系啦，而家都讲噶嘛。 但呢个啱嘅， 唔系，但系咪一定你病就因为一定系夜瞓咧？ 哦，咁又唔一定。 但阿妈永远系联系咗，嗱又夜瞓啦，成日叫你唔好夜瞓噶啦，而家咪病咯。 唔系， 阿妈系有因果噶嘛，嗰件事系 病唔一定因为夜瞓， 系， 但系夜瞓通常都会令你病。 系啦， 系啦，但阿妈虽然佢个逻辑就有少少特别嘅，系啦。 尤其是真系如果你同住噶啦，哇夜瞓少少，你真系咧过咗佢上床嘅时间。跟住咧，你仲喺度开着灯嘅时候咧，系我想话俾你听，我真心觉得有压力噶。 系， 即系我妈会就即系可能佢瞓到咁上紧咧，可能要起身去厕所咁啊。点解你仲未瞓啊？又吟几句咧？ 系啦，成日都唔瞓， 唔系咯， 都合理嘅， 即系会咁咯。 但我想话呢句逻辑咧，唔系净系妈妈专有嘅。 咩啊？ 你去睇医生，唔系睇医生一样嘅。譬如你医生咧，医生佢唔会话你夜瞓，但系会用另一个名词包装，就 系 你系咪休息唔够啊？ 系啊，你好攰啊。 咁你休息唔够，其实即系言下之意都系话你系咪太夜瞓啊？瞓得唔够多时间啊？啱数喎。 嗱呢个都你我仲可以讲得到。咁呢一句咧，嗱我自己睇到呢句我笑，因为我有经历。 系 阿妈叫你朝头早起身，起身啦，七点啦，起身啦。但你起咗身望一望钟，喂阿妈六点咋咁样？佢永远都系你唔明噶啦，你自己另外一边啦。因为话七点叫你起身，你都唔会醒噶嘛。 七点半都未起啊！ 但系作为一个阿妈，永远叫个仔起身嗰阵时，系咪永远会吹大咗噶？ 我叫我仔起身， 你叫你个仔 就 系咪？ 系啊， 够钟啦，校车到啦。 我呃我老婆起身 一早都未到，系咪？ 有阵时我老婆咧挂住瞓觉咯，同佢话十一点咯，跟住话唔系嘛，十一点出到嚟嘅时候。十点啫，系啊！你再唔起身咪十一点咯。 即系 呢一招系唔会，你对你嘅仔会用，对你老婆都会用。阿田有冇用？ 我由于咧就系啦，即系长年累月， 佢系俾人叫醒嗰个嚟噶。 你长期都系瞓嗰个， 佢俾阿华攞批衫批醒佢嘅。 系 阿华系会啦，跟住我妈亦都会啦。即系佢永远咧，佢冇一个钟头咁多嘅，多起码半个钟头。但所以咧，由于呢件事咧，会令到我咧同我女咧叫我女起身，因为我女又系中意瞓觉嘅。跟住我会可能系早十分钟好啦。 Okay. 即系我觉得呢个十分钟捻下捻下，即系赖床嗰啲系够嘅。即系我真系咧，因为我自己有咁嘅经历，哇！成日都呃佢咧，呃下咧唔得，佢真系唔会起嘅。但系咧，我真系早十分钟，佢每次都知道点一阵咁，跟住起咧就差唔多时间噶啦。 我同阿妈住嗰阵时咧，阿妈呢招真系用好多嘅，永远都系起身啦，迟到啦，快啲啦咁样。但其实系俾我应该要起身嘅时间，通常早半个钟咯。 冇咯， 系啊， 养成。将你咁好嘅习惯， 咁又系啦。咁我而家唔知， 唔系就系咯。 多谢妈妈，但呢个真系阿妈的神逻辑嚟。 阿妈真系啊，佢成日望住个钟咧，佢硬系会话，即系好似我哋话斋个心态咧，就系、是、你点下点下，咪够钟起身，咪啱咯，时间咁样。 系好嗱，另外一个阿妈嘅逻辑，我觉得呢个都几好笑嘅。阿妈成日都会讲口头禅咁样讲嘅，阿田应该听唔少。成日都咁夜翻，你咪到屋企系酒店啊？ 哦，有。但呢个逻辑系啱噶， 系咩？因为 到而家老婆同老公都会讲呢句噶。 系啊， 你试下如果阿华夜翻啦， 变成咗个妈妈啦。 唔系，真系好合理啊！你冇睇过啲剧都系咁样噶？你当呢个酒店啊？你翻去 check in 嘅 啫。 咁剧嗰啲嘢有阵时候有啲逻辑又错嘅，我哋又唔可以信晒。 但我觉得呢个都好啱啊，真系同酒店冇关。 但佢唔会讲其他地方噶喎， 系啊。 你当呢度夜店啊？咁夜先翻咁样。 你唔会当呢度系士多啊？ 佢唔会讲呢度夜店噶。如果讲呢度夜店啊，自取其辱噶咋？ 我哋咁话 系啦，夜店唔系咁嘅样噶。 嗱，仲有一句，阿妈永远，譬如有阵时可能都会嗌下交啊，意见有唔同咁样嘅时候啦，当阿妈一近乎输嘅时候咧，阿妈就会出呢一招啦。你啊，你啊，你啊，净系识得驳嘴。 哎、我阿妈冇讲过呢句。 啊，我阿妈都冇。 我阿妈冇讲过呢句。 你把嘴咁劲，曾志豪。 因为我阿妈唔会输啊嘛。 哦，系啊。 佢系唔会同我讲话，你净系识得驳嘴，佢系一定会搞得掂噶。 佢、哦、一定会赢咗你。 系啊，同埋佢威势系比较强啲噶。佢唔使点讲嘢咧，即系望住都惊噶。 死咯！我想去 Andy 学两招 咁样。唔系啊，我想话，所以去到今天，点解要咁样个嘴嚼嚼？就系、是、因为同阿妈自小训练啊。 唔系，都拗唔赢嘅。系啊。同阿爸就拗得多啲，阿媽好少拗到噶。 係、 我都冇咁樣同我阿樂樂明明講過，而我媽亦都冇咁講過呢啲。 係啊，係 啊， 係因為我媽冇乜機會同我講。 佢阿媽話：你淨係識得逃學， 唔係啊？ 一到呢個酒店， 成日你唔係你淨係識去尖東。 係啊，係啊，天翻到屋企都朝早咯。係 啊， 做咩你又係受訓啊？嗰啲咁樣 係嘛？而我亦都歡迎我兩個仔同我死過㗎。 幾好喎、啊！真係少你少咗好多神魔。我都見唔到阿媽，成日都朝頭早。 因為呢個可能係不一樣嘅媽媽，所以就會唔同。 好嘅，我真係至少同我老老闆講，得你有啲咩爭取，你講啊，我歡迎你同我媽媽爸爸問問啱曬嘅。咁你自己用佢自己腦袋嚟同佢揮過咯， 嗱，但我覺得而家， 但係永遠都係佢哋輸。 咁計啦。 但我講嘅呢一句，我幾肯定阿田係冇講過嘅。你哋有冇試過？譬如同媽媽食飯咧， okay. 永遠食剩少少嘢嘅時候咧，我媽一定嘅。仲有幾多啊？食埋佢啊！其實可能係有半碟鹹魚肉餅咁樣，阿媽都叫你食埋佢，但佢永遠都會話：仲有幾多即係食埋佢啦咁樣。呢句咧，阿媽嘅邏輯嚟嘅。但阿田你一定唔會講咁樣，你會選擇自己食咗佢啊嘛？係咪？ 即係咁嘅。其實我而家係會同阿樂。明明讲 系，我而家都会啊。 因为我而家真系胃口唔系多，你知其实我系我唔系胃口大。 你咁都胃口唔大啊？有呕吐物，有黏合剂，每朝早餐都食红毛丽。 唔好咁样讲啦，阿田阿田一日食两个早餐啫嘛。 系咯， 但 系 佢话唔够啊。 咦，我头先好压稳啊。有呕吐物，有黏合剂，每朝都食红毛丽啊。好你真系。 唔系，我认真嘅，跟住咧搞到而家永永咧喺度嗌咁啊，点解又系我啊？你食唔晒，唔好煮咁多啊嘛，成日俾你闹啊。我而家呃咗俾佢哋食嘅，系啊， 我有噶，我有噶， 因为都真系真系食翻几条菜，咁你不如食埋佢啦。 唔系，我而家会将呢个逻辑应用喺我细路度咯。佢成日都唔肯食晒啊嘛，成日都话得翻两啖啫嘛，但系咧每次嗰两啖，哇，都两啖仲有啊。 唔系嗰两啖我分细咗四啖俾你食啫嘛。 嗱，另外一个阿妈嘅逻辑咧，就系人哋个仔永远好过你嘅，即系永远都会话你睇下，你睇隔篱屋阿明仔，你睇下阿芬女，呢句有冇听过咧？ 呢個係 冇喎，我真係冇喎， 我 爸媽冇 喎， 咁咪比較喎。 但我諗係， 我就算我對住兩老妹妹，我都冇咁嘅比較，成日好記住入腦，記住啲細蚊仔唔好同人比較嘛。 係咪係嘅？但係佢無可避免都有㗎。 向住佢做指標咯，即係向住嗰啲人做指標咯， 會㗎， 就冇比較咯。 不過我好，我難得咧，由細到大都唔理佢呢樣嘢咯。係佢成日都講嗰啲比較傻，我都唔睬佢咯。係啊， 即係我哋選擇性咩咯？ 聆聽。 咩啊？我如果我爸咧有個邏輯，唔知你哋有冇出現咧？就係無論咧，我由中學啦、大學啦，乃怕做緊嘢嘅時候啦，我都係唔適合睇波同埋打機嘅。 哦，有， 因為佢每一次嘅邏輯都係話，打波唔係你呢個年紀打嘅，係阿爸而家退咗休先睇波啦，係阿爸退咗休先打機啦。 個、哦、邏輯又唔一樣。 跟住我讀緊書嘅時候，佢就話冇人會讀緊書嘅時候睇波同埋打機嘅。咁我讀到大學咧，冇人讀緊大學嘅時候睇波同埋打機嘅。我做緊嘢咯，你而家做緊嘢，你個博士唔係睇波同埋打機嘅，全部都係我阿爸呢個退休年紀。哇，咁我唔使做啦，我由中學捱到翻工咯。 我究竟係由讀書到而家就係拍拖做嘢啫，我應該做啲咩啊？做你應該做嘅嘢咯。 總之唔好打機同。 唔好睇波同埋打機，佢永遠都係話呢叫不務正業嘅，真 係。嗱，佢呢個有一個似嘅，就係、是、咧有一個朋友咧喺佢 home office 嘅期間，咁起咗身咪用電腦咯，係咪？跟住阿媽喺後面經過就會話一早起身又打機，即係阿媽個 logic 就係、是、你用電腦你就係打機，你用電腦嘅話咧你就係不務正業，唔係工作緊。但其實我哋而家大部分嘅工作係用電腦噶嘛，係咪？你會係咁樣講嘅係咪？ 唔係，我會同阿樂樂明即係樂樂明明講，一早起身係掛住電話。即係我其實我會覺得咧，你咪掛下媽先得唔得噶？即係做咩啫？ 逝去感情如何留？ 即 係 意思係話你同我講下嘢啊！即我成日都話 阿天啊，我要介紹你，你講埋先啦。 係 咩喎？ 唔係你講埋先，我要介紹你啫嘛。 即係我意思係話，你一早起身，你咪同屋企人傾下，即係講兩句都好啦。 你問下自己，你嗰時一早起身 咩啊？你使乜問嗰時啫？你而家之後再同你阿媽 你 第一句講 偈 啊？ 你有冇好似你自己咁讲问候啊？你阿妈 你好热要扩线你，我哋讲中咗桂花田系嘛？ 唔系，我有同阿妈讲早晨嘅，起码我第一时间 两句啊嘛，你话倾两句啊嘛，早晨之后第二句 系 咩啊？ 挂住你阿妈 做咩啊？咁啊，我真系唔会一早起身，因为眼都未开始即系运作嘅时候，你就拿住部机，咪拿住个电话度睇。 嗱，呢个系我自己即刻听完阿田谂到嘅讲嘅嘢之后，我谂到另一个阿妈嘅神逻辑就系、是、阿妈自己嗰样嘢。永远都是为你好而为你啱，所以你应该要听。即是他觉得咧，喂，我起身嗰阵时，我眼都未擘开啊，我唔用电脑，咁你都唔应该一早起身玩电话啦。呢个你个 logic 嚟噶嘛？系神逻辑啊！ 嗱，呢个咧就系塞车嘅报告啊吓。 系 头先讲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有七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嘅龙尾而家去到咧威尔斯亲王医院，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有七车相撞的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我妈的神逻辑就会同我讲，都叫你要早啲出门口噶啦。 喂，咁呢个就唔止你阿妈咪同你讲嘅， 我谂呢系咯，嗬， 系啊。 只因不应该听而听，此刻不知怎样去反应。你问这事情有没有内情，这刻可否只当梦醒。只因不应该听而听，此刻不需装作你反应。为这事情背负了罪名，假使不想荒废余生的那光景，我用心欺骗，想把你留下，却没心的揭了疮疤， 生的那光景。我用心欺骗，想把你留下，却没心的见要疮疤。余生已是无时间于这旧地方，我对你说吧，你会远去吗？我用心欺骗，想把你留下，你又可知我更痛吗？如若你愿聆听真话，如看到这世界可怕，别怕。 陈奕迅的美丽方言，不知道这些阿妈的神逻辑会不会你时候觉得呢，明明讲大话都不是的，不过都是出于咁美丽嘅心想你好嘅啫。 其实我都系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自己谂翻咧，妈妈嗰啲，譬如头先我有一个即刻笑嘅， 系 永远都会提早咗叫你起身。 系咯系咯。 但其实嗰样嘢咧，即系代表住阿妈未俾你仲早起身。其实佢未必一定要咁早起身噶，但佢就 make sure 我唔会迟到，所以佢就更加早起身。所以我觉得呢啲阿妈嘅神逻辑咧，尤其是而家我唔系同阿妈住啦，我要啲挂住噶，我想讲、 啊、 真系噶。 你睇你翻嚟同阿田倾偈，你冇嗰种怀念。 咁 系咯， 哇！我口窒啊，真系惊啊！ 桂花田每日都俾啲母爱你噶咯，已经 系啊，即系有啲咧， 本身借你送康乃馨俾佢，其实 系啦，即系譬如哇，咁又 应该系你送咯。 我又唔使佢照顾你， 我都唔使啊！ 近乎一日三餐要照顾 你 咧。 佢多谢我哋啦，我哋俾咗机会佢喺度抹台啊，照顾我哋起居啊。 纸巾 就 顺便诶，成日都递埋过嚟。 仲有咧，仲有咩神逻辑啊？ 呢句其实我觉得系。坚系逻辑嚟嘅，阿妈永远就会觉得你系冻嘅，着、多件衫啦，永远都叫你着多件衫噶 嘛。我而家都做紧呢样任务。 咁你另外一个独特嘅例子啊，你夏天你都可以着羽绒。 好反感我呢样嘢嘅， 即系 佢成日都话你唔好搞到我仔同你一样得唔得？怕冻啊！我喐下就话加件衫啊，加件衫、啊。系啊，我老婆成日都话佢冇冻啊，佢冇冻啊， 因为 我睇都觉得冻、啊。 系阿爸觉得冻。 系啊， 你明唔明啊？你我又会有反思，因为咧我女话。妈咪啊，你嘅身体同我身体真系好唔同噶，你唔好喺度用一种冻系阿妈觉得冻先得噶。 你唔觉得冻噶？ 唔系，因为我觉得 你个身体同佢真系唔同噶、 啊。 你咪成晚咁叫阿女唔好着咁多衫啦，好热啊！妈，我而家 系咯， 好热啊！你仲着咁多衫 喺度， 变咗你我都觉得热啊，系咪？ 系啊，阿女咪成日话咯，阿妈你一成日觉得热咧，点解我觉得冻啊？ 咁又系， 我都系俾一样，系叫佢哋着多啲衫一样。 系啊，我前日都逼佢哋着长袖瞓觉噶，我老婆睇唔过眼，换咗短袖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业计划，今个月25日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网上申请程序简单，雇主申请后的3-4星期就可以领取补贴。他亦宣布4项改善措施。第一项针对65岁或以上不需要作强积金强制供款的60,000名雇员，只要仍然有强积金户口，雇主就可以申领工资补贴，每月上限9,000元，为期6个月。第二项是原本剔除在保就业计划以外，连续受聘建造业和饮食业的一般雇员将会重新纳入计划。第三項是針對向強積金供款的自雇人士，原本建議由去年1月1日至到今年3月31日，有強積金戶口和供款就可以申領一次過7,500元資助，改為只要在今年3月31日或之前開立一個強積金戶口，即使未必供款仍然可以領取資助。第四項是針對重創行業，例如旅遊業，用於計算工資補貼的指定月份將會由今年1至3月放寬到去年12月至到今年3月，俾僱主在4个月內選擇任何1个月，更有利領取更多工資補貼，保留員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內地、澳門和香港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他认为跨境人流对香港经济恢复和民生都很重要，是时候检视跨境人流是否有放松的空间。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透露，三地政府正是积极研究互认病毒检测结果，例如内地和香港需要互认检测病毒的化验所，如果有阴性结果证明就可以豁免检疫。他又希望出入境官员透过电子设备看到获豁免人士提供病毒测试阴性的结果，当局会尽快公布详情。林郑月娥强调不可能即时全部放松，俾所有人自由跨境一定要有优先次序。警方星期日晚在旺角驱散聚集人士期间多次在街头截查记者，包括要求暂停拍摄和踎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警方和记者要互相尊重，特区政府和警方一直尊重言论自由和采访自由。他希望新闻界和警队可以开心建成坐低谈。他又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警方与传媒的会面。林郑月娥说，警方昨日发信给四间传媒组织，亦都是希望可以加强沟通。他又说，十二岁的儿童怎样可能在示威场面处理复杂多变的情况，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这些儿童可以在现场采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区议员司徒博文代表33名民主派区议员读出声明，要求彻查721事件，追究警暴，批评警方选择性执法和失职，指事件发生至今九个半月，警方只是拘捕了37人，7人被起诉，促请警方公正彻查事件，否则永远会背负警黑勾结之名。邓炳强说，无论穿着什么颜色衣服的人，警方都会严正执法。他又提到近日有警员涉及毒品案而被捕，警队的害群之马令到警方一直作出的努力几乎付诸流水，警方正是研究重新审视警队的诚信策略。邓炳强又说，反修例事件至今拘捕了大约8000名涉案人士，其中3000多人报称是学生。他认为不少年轻人犯法是被人鼓动，但是幕后人士就收取政治红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427点，总成交金额5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8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润燃气41.2跌2.75，腾讯控股428.4。跌6.6，阿里巴巴198.5跌2毫，小米集团11.64升1.4，盈富基金24.3跌5毫，美团点评110.9升1.2，中国平安78.35跌8.5，FIE 南方恒指7.53升2.8，港交所251.8升1.8，中国移动58.2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19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9.67美元，卖出1,701.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咧，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喺大约五分钟前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博康村。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多车相撞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咧，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博康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白沙湾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北围，出九龙车龙就在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启思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晒新宝城，荃湾路出九龙较早前就是由于有事件影响到挤塞，咁而家咧就系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荃湾路出九龙咁系近住海滨花园一段咧行车缓慢。香港仔大道有水管爆裂，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啦，即系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噶。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巴士路线70号 A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呼吁定啦，可以上定我哋二台嘅网站嗰度咧，可以睇我哋嘅二台 Facebook。 唔系网站， 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就可以见到我哋而家丰收生活小确幸嘅一个 Facebook Live。今日教大家啲乜嘢啊？我哋 系啊，防狼术啊，系因为咧即系， 琴日 真系睇咗单新闻真系好嬲怒，咁所以咧我哋话决定，哎，我哋女仔唔可以俾人咁样嘅，系啦，蚀底晒咁样。 冇错，所以你应该会听到我哋有丰收游术啊。是啦，我哋系会有，唔系，其实简单啲，我哋应该会有风骚旁述， 系冇错。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返光亮㗎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读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囉。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好啦，嚟到我哋巴西旁述啦吓， 系 啦，我哋丰收嘅巴西旁述啦，冇错。咁我哋希望咧教大家啲咧正正经经、斯斯文文咧，最紧要咧就系唔会有咩大杀伤力嘅呢一个嘅防身术啦。咁、起码等大家学嘅时候，教练又掂到我啦，我哋冇呢支歌唱。 有一啲嘢咧，系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嘅。讲真，我哋三个都唔系专家，教大家啲咧好基本嘅入门嚟嘅啫。 冇错，冇错，冇错。 如果你哋要喺屋企度尝试啊，或者学习嘅话咧，我谂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哋直播室都唔系一个最好嘅环境， 啊、 因为咧我哋多唔同嘅 器材啊， 系啊，台台凳凳啊，各样嘢咁啊嘛。 系。 所以嗰样嘢咧，揾个空旷啲嘅地方，希望你搭落地嘅话咧，有啲嘢垫住唔会跌到咁痛啊。 我哋尽量揾啲唔搭落地啊，我先换啲动作。 我啲都唔搭落地噶。 系啊， 同埋大家而家睇下我哋网上直播咧，可能一时系打直，一时打横咧。呢啲咪配合我哋嘅动感嘅画面咯， 系 咁啊，唔重要嘅，重要嘅就系究竟我哋教啲咩嘅旁身术俾你吓，旁身嘅啫。 呢、这个好紧要、啊。 好啦，咁不如就我嚟试下 先啦。你好，曾志豪，唔该晒你，好阿天贵 on panel 啊吓。 哦，诶，哦，而家我哋 roll 紧嘅啦，系嘛，已经，我未 roll 到，未 roll 到，哦，未得嘅，我唔紧要啦，嗱，我哋咧，未得住，未得住，咁我哋停一停先啦。毕竟我哋卫星传送嗰方面咧，人造卫星有啲问题啊。 哦 okay、 我哋同巴西嗰边连一连线先。 我哋喺翻我哋嗰 个。巴西嗰边系咪喺度？巴西嗰度得唔得？ 我喺度，我喺度啊！我好想做韩旭下。 嗱，我介绍定先。 系 小弟头先咧，一间会介绍嗰两招咧，一个系嚟自周星驰电影嘅，系啦，嗰、那个仲要系啦， 唔 work 嘅大佬咁样，我哋要 work 嘅、哦。 周星驰电影嗰时介绍嗰招系 work 嘅，我哋中学嘅时候咧，个个都中意咧扮佢咧，就系话喂，如果你俾人我俾埋个 tips 你啊，嗰阵时我哋就教咧，如果你俾人箍颈，喺后边咧，即系俾人哋两只手咧，从系你嘅 gladi 嗰度咧，揽咗上嚟箍住你， 即系箍唔箍埋只手臂嗰个位噶？ 诶，箍埋你上面呢度咯，即系你俾人哋 上面呢度啊， 个膊头啊、肩同埋膊中间嗰个位啊。 眼啊， 系啊，咁究竟你会点做咧？嗰阵时咧，甚至乎话咧，你俾人箍埋颈咧都得嘅。 系， 咁跟住我哋睇周星驰嘅《陀威龙》咧，就有教到嘅。咁啊，真系 work 嘅。我哋中学嘅时候咧，一到放 lunch 嘅时候咧，大家就会互相抽签咧，边个俾人箍啦，然后就边个咧，即系边个 箍啊？ 边个俾人箍？然后个就话：喂，点解我成功唔到嘅？咁样 系 啦。而家我哋可以开始未啊？ 好，不如阿天你过定去， 我哋 手边准备啦。 先，我哋可以开始未啊？ 而今日咧，我哋嘅听众咧，仲可以喺网上面咧， 系、okay, 我哋而家 play 紧噶 啦 ，Facebook Live 二台就可以睇到啦。大家我哋丰收嘅听众都可以去到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嗰度。 好啦， 你可以随时俾意见嘅，例如咧，因为我哋有呢、這个色狼同埋有防狼喺度嘛，大家可以揀咧，譬如豪仔而家要示范啦，咁我咪要做受害者啊？呢个时候 系啊，冇错，我咧就要先做呢个施袭者咧。我见到呢一个着住成个名牌手袋呢件衫嘅黄耀祖咧，我决定喺后边箍住佢。 你等一阵啦，我冇咗个 headphone 啊。 哦， 系啦，咁究竟点样箍住佢咧？嗱，大家望住咯。 你后面有麦嘅，真就 系咩？ 呢度 系喎，系喎。 你揸嗰个啊，系啊。 今夜买部 beat beat beat beat beat 有你最好。 即系我要俾戏啦，系咪啊？我而家系一个深宵归家嘅少女。 系 要做得跳脱啲。哎呀，我翻屋企啦，再夜啲嘅话，过咗十二点咧， 我就坏蛋啦。喺呢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喺后边一二三， 红宝佢。 哎呀，一人夹住我格拉迪啊！ 仲要俾人睇埋后边系夹到咁个啦。 哦，即系锁住条颈嘅。哎呀，喂，可唔可以俾少少位我发挥我嘅演技啊？ 好啊，你发挥啊！ 好惊啊！有冇人嚟救我啊？有冇人嚟救我啊？我发挥完啦，系得咁多 嘅 啫。 我已经用紧最低嘅武力噶啦，你唔好嘈啊吓！系啦，夹住咗啦。咁呢个时候，佢究竟 你放手，你放手，你信到你放手系。 佢究竟点样可以挣脱咧？嗱，周星驰套电影系咁样教嘅，夹住咗之后咧。 咁你要教挣脱，系咪你应该而家要做受害者， 你 先挣脱到？ 我 帮 你揸住啊！ 举高两只手。举高举直啊！ 举直系啦。 好啦，踎低啦，成个向下踎低。 哇！ 噔噔，佢就甩咗噶啦。 我唔信，我而家做坏人啦。你试下你唔好揸咪，真系可以啦。如果我真系坏人箍住咗你嘅话，首先你要俾我进入咗个格拉迪嗰个范围先。 我两日冇冲凉噶啦。 OK， 一、二、三，你走啊！ 伸直只手咯，预备，一、二、三。 喂，出去得喎 ，OK 啊！嗱，我想讲各位嘅朋友，我哋嘅听众们， 原只甩咗啊！系， 我头先我真系有试过系用 力 锁住，又未到好，即系起码我就系十指紧扣喺佢嘅颈后面系锁住咗佢，但系佢真系就咁拉低个人咧， 咁就得噶啦。你只要咧，即系嗱，如果收音机嘅听众你睇唔到画面嘅话咧，咁根据周星驰嘅《逃学威龙》电影教法咧，就系两只手伸直。咁跟住咧，可能我就话：，你做咩啊？你呢、這个时候咧，你向上喐一喐， 跟住咧，搓佢手， 系啦，然后你就成个咧就啱啱好喺佢个手环里边咧， 就 真系圆条生鱼，定系嗰条皖鱼，定嗰条鲫鱼咧，就会诶嗰条黄线就会甩咗出嚟噶啦。好厉害啊！呢招系咪？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头先讲咁多种鱼，究竟个分别喺边度？ 都系滑溜溜嘅咯， 冇错。其实有边条鱼唔系滑溜溜嘅，大佬？ 嗱，我紧接住教埋第二招。 哦，我系咪又要做少女心夜归家？ 都得。今次唔系啊，今次咧我系睇嘅时候咧，佢就话 系 如果你喺酒吧度， 我唔使咁样揽住 我哋分紧一支咪，你行开啊！ 如果你喺酒吧度同人哋嗌霎，俾人哋咧扯住你心口嘅衣领， 系 哇， 男又得，女又得噶啦。咁你应该点做咧？嗱，譬如咁样咯。 我哋俾啲气先，又系喺度俾啲气啊吓。 今次系到黄耀祖扯住我衣领喎， 我扯住你个衣领啊！你想走你走去边啊？ 系啦系啦，嗱，本来呢个时候咧，你就好惊嘅，咁嗰个防身术就教你咧，你要配合少少演技嘅，你要同佢讲唔好意思啊，嗱，举高两只手，好似人哋拜年咁样咧，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大佬， 哇，跟住你就 真系咁样甩咗喎，嗱， 攞两只手好似拜年咁样咧。咁样两只手箍住，然后咧，当对方只手喺你中间扯住嘅时候咧，你就乘机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消除咗个戒心之后咧，顺势向下一推，就可以挣脱佢噶啦。 试一次，我 嚟试一次好唔好啊？到我讲唔好意思好唔好啊？ 好啦， 好，我过嚟呢边啊。 我拼住边度啊？真系好嘅。 你嗰个咪真系冇用噶，点嚟信我咧？喺我哋背脊点用到啫？ 嚟，我拎住。 你翻过去 panel 就得啦。 系啦，我掹住黄耀祖件衫咯。岂有此理，同我争水饮。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跟住 向下，哇，只手甩咗噶啦。 即系我即系。总之呢啲咧，其实我哋又唔系真系识得武术啊嗰啲咧，我哋最紧要学识一样嘢就系 做戏， 冇错，俾啲戏。 因为第一下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咧，原来佢话会麻痹咗对方咧，佢以为你系好懦弱啦，佢以为你冇心反抗佢咧，你就会好轻易咁样一出就可以出走咗佢噶啦。 加两滴眼泪，我觉得都可以帮得到。 专心眼泪， 冇 错，呢个就系我嘅介绍啦。 好犀利啦，我有少少压力，因为咧豪仔，我觉得呢两个系介绍得唔错嘅，但你要翻过嚟豪仔。因为我嚟紧呢一个咧要做示范咧， 佢都要做色狼噶， 系啊，佢个色狼太肥美啦，OK， 我唔够佢打，你明唔明白？但系而家咧有阵时咧，即系如果一计，我系深夜少女，又成日都深夜少女花， 好啦， 其实你都可以揸住呢支麦有麦嘅，系啦，系啦， 我远好多呢度， 当我褪后俾你咪得咯， 跟住咧， 我系深夜少女返家嘅时候，如果我一个唔好彩，我遇到个咸湿佬，佢红抱我。咁点算呢？ 点红抱边隻啊？ 后面后面系啦系啦， 系啦 咁样抱啊，定系咁样抱？ 好嗱，我哋咧为咗简单啲嘅话，你当好似揽腰嗰种啊？ 哦，揽腰，红抱揽腰， 包埋我只手嘅。 哦， 系啦。 你手揸咗咪喎，咁点搞啊 ？O K 嘅。哎呀，我翻屋企啦。哎呀， 柴房。 哎呀，俾人哋捉住咗，咁点算啊？喺呢度，我哋唔好示范住，我讲解一次先。嗱，因为通常人哋咧揽住你嘅时候，你就要谂你要挣扎，你要走。好噶嘛，系咪先？所以你要做嘅嘢咧，如果佢已经捉住咗你，你只手想向上喐咧，咁样挣扎其实系冇用嘅。 喐唔到嘅，因为只会越整越紧。 由于我个人比较矮，我决定揾低点去处理。 啊、 你应该喺呢个时候咧，人哋捉住你嘅时候，你应该系要乌低身，乌低身之后咧，你抹大咗自己只脚，抽后面嗰个死人咸湿佬色魔只脚。呢一个咧系最有效嘅方法， 即系俾人红抱，仲要踎低啊，好难嘅呢个动作。 唔使踎晒嘅，我哋而家试下做一次 嘅防术啦吓。 嗱，而家咧曾志豪咧就从后啦，谂住飞你啊，即系谂住红抱呢个前面嘅少女，跟住揽住佢，唔系揽低啲，系啦，揽条腰嘅系啦，揽埋只手系啦，咁样揽住佢手嘅时候咧，阿祖咧就喺前面嗰时候咧，第一时间抹开佢只脚，系啦，跟住咧就。扑低身抽后面嗰、那个系啦，嗰、那个红袍 跟住咧，后面嗰个人就会跌低咗噶啦。 哎呀！ 当佢跌低嘅时候，作为一个少女咁好钳功嘅去再钳咗你嗰只脚，但系呢个时候你梗系速逃，或者你可以拧转面攻击翻佢啦。 系咪攻击佢？系啦，攻击佢边度咧？ 就攻你中意啦吓，到时候就 但系佢好似蟹钳一样啊，你好钳攻喎，曾志豪话俾你知，你俾条生路嚟。 喂嗱，因为佢头先慢动作，所以佢先可以咁大力钳。 系啦， 如果你快动作，佢已经系跌咗噶啦。 我应该咧要系咧一扯住咧佢只脚，等佢后面跌低咗， 系就即刻捉操 捉住佢个重心脚啊嘛。 我哋快啲做一个快动作，系啦， 我试多试翻多次啊。 你小心跌啊，曾志豪啊。OK， 有你啦，红铺住，系红铺佢。咁跟住咧就喺度，哎呀！咁啊，前面嘅少女点咧就即刻抹低只脚，系啊，抹开只脚，跟住后面，哇！佢好配合， 小心噶，系咪？喂，阿色狼，你俾够气啦，唔使攞粉笔画你字嘅，你可以搭翻起翻身先。我想访问一下你啊，头先咧，你作为呢一个忍住啊，后边系啦。我想问咧，你头先作为色狼咧，我觉得呢个方法咧，我套用咗喺你身上，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嘅咧？ 我觉得有个风险 系咩咧？ 你出卖咗自己啰柚撞向对方。 喂，但系我 好似益人咁样， 但系逃脱到喎，系啊，可以走走。 问下女士先，你觉得 O 唔 OK？ 我觉得 work 啊， 系咪？ 我分钟咧，佢瞓低咗嘅时候，我转头踩佢一脚，即刻走咯。 系都可以。 你要咧，个女士咧本身身手灵活咧，又踎得低啦。踎得低嘅时候又唔怕嗰下蚀底啦，仲要掹佢只脚嘅时候又掹得起。 帮我哋揸机嘅摄影组都系女士嚟，佢哋都觉得有啲蚀底呢个动作系咪？ 好蚀底，头先个啰柚你咁样顶埋嚟，我都觉得尴尬啊！ 哎呀，我又冇咁谂添，系咪啊？系啊，但唔紧要，我觉得最紧系要逃脱到呢一个咧，就叫做跌落地揸翻只脚嘅防狼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都可以，都可以嘅。咁你咪仲有个揸空嘅？ 旁边都有啊！ 头先我哋嘅导演咧，佢猛咁做呢个动作，吓亲我真系。 我唔知。 哦，系、哦、我先掂到你啊， 你掂到我 pat pat 啊？ 唔系我， 唔系啊，头先你乌低嘅时候啊，因为 乌低身啊， 你乌低身你咪夹佢，系啊，咁咪蚀底咗咯。 系啊，唔紧要啦，你想点啊？ 仲有一个噶。即係 阿田都有嘢準備咗。 我諗阿田俾你嚟啦。 好啊，你嚟，你我過去on panel 啊。 唔使，你做歌手去人。嚇？唔係，我做。 你做受害人好冇水準。你自己都講，你自己都聲虛啦，鬼方便係嘛？好，阿田咧佢都準備咗嘅。頭先你話以色列嘅方法同我講。 係啊，佢嗰個人係咁講啊，以色列嘅方防狼法啦，係啦。咁但係你要犧牲少少，攬下我嘅 話。哇！導演啊，阿姨啊，俾到個飯盒啊，搞錯啊！ 係我攞到個飯盒。 好嗱，但你要教我哋而家示範嘅啫。絕我哋咁熟，我哋絕對放心噶嘛。但我要點樣攬住你要？ 嗱，其實咁樣我你可以我攬你嘅。 阿華。 我从事咗演艺事业十几年，今日系我最大嘅牺牲。 我要唔要播嗰啲天涯歌女嗰啲声俾你？ 二胡啊，要有二胡。好，你嚟啊， 田。我要揽住佢，你 真系。只手应该系伸直摆系咪 啊？系系，揽住佢。咁跟住咧，你系受害人啊嘛。咁你事系点咧？你用呢只脚，边只脚都好啦，踩系啦。踩 第一只脚定第二只脚啊？ 踩噶，你又似嚟啊？ 咁你叫我踩，你冇同叫我扮踩啊嘛，姑。 喺度坚踩，坚踩我，坚踩我，咁我会痛噶嘛。跟住你呢只时候咧，咪呢个时候咧，我揸咪先。咁咧，跟住你用嘅手咧，就拍佢小叶。即系啦， 咁似嗰啲打篮球嗰啲 小人 咯，系啊，阿田啊，呢、這个系叫做鹅颈桥法啊， 因为咧佢会痛噶嘛，因为你系真系咁打佢咧，系要即系系咁 攻击佢嘅要害，简单嚟讲， 因为兼踩佢脚咧，佢顾得脚嚟又顾唔到、那个即系嗰个重要部位咧，佢跟住会松手噶啦嘛，咁、哦、你咪走咯，可以。 其实你啲咧，我哋今日教嗰啲咧，都系要嗰啲攻其不备啊，你哋觉唔觉得？ 宫崎骏个 friend 啊，攻其不备咯， 哇， 系啊系，仲有咩不备啊？ 创意无限，犀利犀利，才华洋溢。 我再教你呢、這个仲有一招啊， 去试下呢一个先。咁、我真要打你小艳噶咯，咁样嗱，你嚟做旁述啊吓。 好啦。 哦，佢打我，到我做咸叔，喂，终于有得做色魔啦！演技上面一个新嘅挑战啦。 嗱，佢品味系有啲差噶吓，呢一个色魔啊，而家好啦，而家咧 好 target 嘅都。 好啦，然后咧，而家呢个色魔王要做咧，准备喺后边，哇，红抱添，哇，一红抱之后一揽住，哇，真系踩佢只脚，系踩佢只脚，又话打小烟嘅，哇，系咁打小烟，哇，劲啊！我直情见到个师奶好似拍生鱼咁样啊，冇优惠啊，嗱，俾 Q 房，俾 Q 房，俾 Q 房。阿祖，我想访问一下你，刚才你熊抱住一个水桶嘅感觉系点啊？ 我 系点样 啊？我觉得有少少熊 B 牌嘅感觉，好硬正噶，可以讲好硬正咁样啊，真系。 咁啊，桂花田，你觉得你成唔成功啊？ 我觉得成功嘅应该。 但我冇真正踩佢，但系问题系咧，你系可以真正揾到个嗰只脚喺度劲踩，因为好痛嘅，俾人踩佢只脚。 即系我觉得咧，我哋教嘅 跟住我哋佢伸一拍佢拍打佢，因为你手啱啱垂直噶嘛。 其实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一定需要咧冷静。即系如果你遇到任何嘅难关啊危险嘅时候咧。嗱，發曬惡狼傳說，即係惡狼都會出嚟。你突然如果你驚嘅話，你一亂咧，就咩都諗唔到噶啦。頭先我哋教嗰四個動作咧，都係啲簡單嘅動作嚟嘅。咁啊，冷靜啲咪做到咯。 所以我哋只要勤加練習，多啲遇到呢啲冷靜突發嘅事情，我哋都可以安然度過。 係啊，希望大家唔會遇上呢啲咁嘅色魔。 係啊，記住啊，頭先嗰啲只可遠觀，不宜真真真真玩嘅。 係啊，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啊嚇。 是被人鼓动，但是幕后人士就收取政治红利。共同社引述日本多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有意因应部分地区疫情较轻，在星期四宣布统一解除34个县的紧急事态令。之前被列为特定警戒地区的慈城和岐阜两个县亦都在考虑解封之列。慈城和岐阜县早前和东京大阪一样，都被政府列入疫情较严重的13个特定警戒都道府县之中。日本政府仍然正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进一步探讨慈城、岐阜的新增感染人数、感染路径、医疗体制等因素，而决定是否一并解封。另外，日本卫生部门将会批准一款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试剂盒，将会有助提升检测数字。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6点，跌435点，总成交金额54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7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8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7.8跌7.2，华润燃气41.1跌2.85，阿里巴巴197.6跌1.1，小米集团11.62升1.2，盈富基金24.3跌5毫，美团点评111.2升1.5，中国平安78.25跌9.5，FIE 南方恒指7.54升2.9，港交所251元升1元，中国移动58.15跌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1，瑞士法郎7.966，澳元5.005，加元5.519，新西兰元4.706，欧元8.3762。每百日元兑港元7.2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50点，系跌40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96美元，卖出1,70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世界花园啦，七车相撞意外清理好嘅，咁但系而家近住收费广场咧又撞过啊，喺慢中线噶，咁而家呢一段嘅车龙咧就冇头先咁挤塞，头先塞到去博康，咁而家就塞到去瑞丰花园啊。重复多次位置，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啦，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有工程，咁呢一段路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挤塞，龙尾喺北围出九龙龙尾打豪敦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挤塞，咁车龙都系排到过晒新宝城噶。咁另外香港仔大道有爆水管，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一段啦，近住利群商场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就系香港仔大道出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巴士路线70号 A 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同奖 Coldplay。 银奖 Maroon 5， 金奖 BTS，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Pole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 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除了要翻工，仲要照顾家庭，就好像吴太，佢是一间金融机构的行政人员，因为要照顾患有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仔仔，要临时向上司请假，其后因为仔仔的情况反复，请假的次数多了，就受到上司的留难。最后一次，吴太向上司告急假，但被拒绝，别无选择之下，佢唯有辞职。吴太其后向评机会作出投诉，指上司歧视他，而公司亦需为那位上司的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下的家庭岗位，指一个人负有照顾直系家庭成员的责任，而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的家庭岗位而歧视他，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吴太同公司同意提早调停，并且达成协议，公司按照吴太的要求为他提供推荐信，以及不再要求他支付原定的离职代通资金。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好啦，首先司机大佬之前咧，要多谢咁多位听众咧喺二台个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咧，就睇完我哋头先呢个我哋嘅丰 show 旁口述啊，系啦，攞个口述嚟旁一旁身嘅。 旁门左述啊，我哋算 旁门左述嘅系啦，咁啊亦都大家对我哋嘅奋身演出咧系给予激切嘅鼓励啦，例如都系话阻住晒啦，猴子偷桃啦，系呢啲术语都可以出嚟啦，都几正嘅真系。 但系越嚟越帮越忙咯。 唔系啊，有好多人都同阿祖讲咧，你记得今日揾一个信任嘅人同佢讲，你今日俾阿田咩咗？ 我谂我咩咗先，讲清楚喎。 擒咗咯，擒拿咗咯， 示范咗啫， 示范擒拿咗。 其实我系被示范嘅，系咯，示范咗。同埋你戴住个顶帽，而你前面嗰几条碎音，可唔可以俾我影张相？我你自己我谂 又跌咗出嚟啦。 唔系，因为你真系要 呢个咪以前张卫健嗰个 Dicky 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我今宵今宵痴醉地，完全 系啦，控制下自己先啦吓。 所以我哋会再接再厉噶啦。 系啦，不二嘅小学确幸咧，都可以喺呢个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度睇住我哋 live 啦。咁大家而家咧喺我哋风 show 嗰度咧，我都转载咗，大家都可以睇到噶啦。 系啦，我哋唔排除应该会影多几张剧照俾你睇啦。你要唔要再俾人擒多次？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慢动作嘅， 系啊， 即系逐格影啊，逐格嗱，呢个咁样嘅动作系咁样踩佢啦，跟住即系形容噶。 我觉得我哋讲解得好清楚，大家听翻就得。我唔想再做。 唔系，我部机有 slow motion 嗰啲咧，应该我哋可以试下咁样。即係仲可以咧 ，fing fing fing fing fing fing fing fing， 你想點點點啊咁樣，哇！真係咁就型啦，真係。 哦，好啊， 好啊， 即 係 因為佢眼中有滴淚喎，又要攬多次， 唔係， 仲要慢動作攬多次。 頭先我做曬所有嘅受害人， 我都有啊， 係 啊， 你都做咗 一次，你都有劇目㗎，係啊 ，OK 㗎。 我今日冇事咯，大家都 係咯，大家都冇事底咯。我哋民監就攞翻封利是啦，一間 係 啦，消災解難真係 OK 啦。咁啊嗱，消災解難就靠利是啦。咁但係如果咧你要為架車消毒咧，今日我哋見到有個資訊都幾得意喎，即係阿田佢揾到一個咧，就係噴嗰啲咧高温蒸汽槍咧，我嚟同架車廂消毒嘅呢個技術咧。咁啊嗱，我見到嗰個古仔咧，嗰、那個老細啊，佢都係咧話因緣際會嘅啫。佢話本來就係舊年咧，啲人架車咧有陣時中咗催淚彈，就有味留喺度。咁咧佢就攞咗呢個高温消毒，真係整件高温體驗。 係啊，我諗到高温灼熱你心， 精彩你得得得。 真係錯曬就唔好唱啦，一定要接㗎。 人人都 得得得。睇一幾秒諗唔到添仲，我哋繼續講翻高温消毒。 即係原來都好似有鋪排喎。 有鋪排㗎，佢話佢由抗爭運動嗰陣時，嗰有催淚彈，有啲車主就話喂唔掂啊，大佬。 煙係真係入咗個車廂 入咗去嘅， 真係殘留。 係啦，佢就佢買咗呢支噴槍咧，就幫人哋消毒。點知消毒去到下半年咧，嗱 就真係消真毒啦。 即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不過對佢嚟講就變咗多咗門生意。咁啲人就話唔掂啊！而家咧嗰個即係咁肺炎疫情好驚啊！咁啊，所以就揾佢嚟消毒咧。咁佢就話：哇！突然間即係生意就即係大做特做啦， 係 啊， 激增喺個逆市裏面。 我自己有朋友做緊呢個行業，我想講，因為咧有好多做舞台劇界嘅朋友咧，而家真係停薪停工，乜都冇啊，白冇啦。咁佢哋咧就去幫手咧呢類型，因為唔止一間公司咧都係專門做咗呢個車廂消毒嘅。而佢哋嘅客人咧唔單止淨係私家車嘅，巴士公司啦、小巴公司啦，成個團隊啦，因為尤其是當大家開始慢慢即係嗰陣時叫做最高峰嘅時間啦、大家都真係失咗一啲信心咧，就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噶嘛。所以咧唔同嘅機構啦，佢哋都特別揾咗呢一類型嘅公司，深層清潔同埋消毒，就個車廂裏面。其實我聽到之後咧，我自己都覺得咧安全多 咗 㗎。係 啊，作為乘客都安心咗。 係啊，我中意佢嗰個老細咧，引述咧，即係人就比較即係實際嘅。 係， 佢要見到啲咧望到嘅成效嘅。 我都睇到嗰點，我睇到嗰陣時， 好笑 我 覺得。 原來會咁㗎咁樣。 佢攞啲嗰個窗咧，會噴啲白煙出嚟啦。 好勁喎！嗰件 係啊， 佢影埋嗰張相咧，佢真係咧， 好似做舞台劇嗰啲咧，有啲乾冰咧， 演唱會嗰啲啊，係 啊， 只有個歌手喺度唱一首慢歌嘅時候，一地都係白煙咁樣咧，去到膝頭哥嗰啲咁樣嘅。 咁佢話原來啲客咧就好中意見到自己嘅車裏邊咧，就有啲真係好實實在在嘅白煙噴出嚟咧，個感覺哎呀，即刻好安心啊！ 消毒咗真係， 消毒咗啊！咁我但係咧，佢有一個細節我都驚喎，佢話試過噴喺個冷氣槽裏邊 咧， 白煙噴入。黄烟喷出， 因为有个朋友就话要求可唔可以喷下个冷气口咁样， 系啦，就污糟到咁样噶。 即系佢话咧，有时详细啲讲咧，就话你喷个冷气口咧，跟住会突然之间个冷气口咧，呼咁样呼咗一声出嚟咧，就啲白烟出嚟，咁样咧就好似令到嗰啲客人咧安心啲啊，就会觉得咧啊，即系嗰啲污糟嘢出咗嚟，有啲似吐咗口污气嘅感觉。 我都觉得系噶。 消毒完一啲唔好嘅走咗出嚟，跟住咧再有白色嘅，即系话哦干净晒都。 系啊，即系我哋好似嗰啲即系饮咩茯茶。啊！神茶嗰啲咧，即系最好你饮完之后，哇！掠大毒又出嚟，睇下点啊？排毒啊，帮你洁净咗。 见到效果，安心好多，自己都安心。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有啲都值得问下我哋听众嘅，因为咧佢自己观察咧，佢做呢啲汽车消毒啊，即系清洁嗰啲咧，佢都话以前咧洗车嘅人士冇咁多啦，甚至乎真系有人洗车啦，但系咧要求到一个地步咧，譬如佢话洗地毡啊嗰啲咧。佢又會少啲嘅喎，而家就唔同曬。 佢呢度有個數字啊，佢就話咧一月今年啊嚇，一月廿一至廿四號嗰段時間咧，就個疫情都屬於初期，但開始嚟緊啦咁樣，就近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啦。佢就話咧，佢四日之內咧就洗咗400架車，當中咧只係得30架車咧，即係一成都冇，要求咧就係做一個消毒嘅過程嘅。但佢話由2月1日開始，佢每洗40架車就有30架車要求消毒。嗰度咧系讲紧 四分三噶， 超系啊，四分三啊，75% 啊，咁你谂下啦，由10% 唔够到75%，大家消毒，好犀利啊， 系啊，所以咧，点解话都想问下大家咧，你哋有冇真系都发觉自己改变咗咧一啲习惯咧？譬如话洗车嘅时候咧，因为我就真系算洗得少啊。咁咧，但系每次 睇得出，聞得到。 係啊，咪出邊咧就有姐姐就抹車啦，即係嗰陣時嗰啲即係清潔嘅姐姐又抹車啦。車籠咧就真係哇！你唔係有啲咩大家利是嘢發生過咧，都好少抹嘅。 唔好話你，我隔離嗰個揸車，有陣時我入到去架車入邊，我都會話。哇！你即污糟到咁啦，例如兩邊啊，即係車門嗰個位未有，又未到封塵嘅，佢未仲可能仲衰過封塵啊！即係你開車門咧，下面咪有啲少少位咧，你可以擺到啲嘢嘅，可能以前啲人就擺隻 CD 啊，擺把紙巾啊嗰啲咁樣咧，永遠都有垃圾嘅喎， 有 中間擺咖啡嗰個杯嗰個位置咧， 有個空喺度啦。 哇！其實係咪真係啲塵咁多，同埋咧永遠嗰啲垃圾咧啊， 將 意思啊，跟住就擺入去啊，啲散紙擺落去啊，但你。永远都唔会攞翻出嚟嘅，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位置都兼污糟嘅。 冇错冇错。 我想话架车咧，其实无形中咧变咗一个嗰、那个人或者个家庭咧，系一个杂物。 迷 你倉啊，迷你倉真係啱嘅，你冇講錯嘅。有啲咩箱啊、窿窿罅罅都有嘅。 擺喺度先。 而最得意係咩呢？其實市面上咧，你話幫汽車消毒嗰啲、叫做種類服務咧， 係 都啲名詞啊，多到咧你幾乎好似睇緊嗰啲咩百科全書咁樣嘅。 不如我哋呼籲電話先啦，好嘛？ 係啦， 電話號碼17233888啦。近排近呢幾個月，你有冇將你嘅車真係消毒，真係徹底消毒過咧？消毒完之後個效果，你係咪真係覺得哎真係好好、啊、喎咁？ 爽啊！ 係 啊，做呢一行嘅朋友咧，即係汽車美容啊、消毒啊各方面嘅話咧，都歡迎你同我哋講解一下，即係究竟個情況係點，個過程、個流程又係點咧啊？ 啊，同埋即係嗰啲車主嘅要求又去到點咧？或者你啲咩新嘅技術啊、科技啊，哦，真係咦喂，真效果好好、啊。 我哋頭先講到污糟嘛，如果你覺得你真係見過啲車真係超污糟嘅，歡迎你同我哋分享有幾污糟。電話號碼17233888 17233888， 真係洗死人咩咁啊？ 係啊，頭先我就想問咧，就係話市面上有咁多消毒嘅嗰啲方法咧，作為車主你會揀乜嘢？即係有一啲就話咩噴臭氧出嚟嘅，有啲又話咩高温蒸籠嘅，跟住有啲又話用咗乜嘢納米技術嘅。 納米技術 係啦，好多係咪都納米喎？有啲就話高温噴槍啦， 我自己 即係咁多名喎，係啦。 嘅名字好多，但我覺得咧，大家最多用嘅咧都係擺一啲香氣啊、香氛喺度，有啲香味逼咗啲臭味就當清潔咗。 哦，唔係，如果 你覺得呢個係咪最多人用啊？ 有嘅有嘅，但係呢個講緊就話，如果你自己就咁柴娃娃，你自己 DIY， 但係如果你揀出邊嗰啲咧，究竟你會點樣去揀佢嗰啲唔同嘅即係清潔用具啊？即 係 嗰種技術啊，好多嘅，因為真係 有。會唔會係一個考慮咧價錢呢方面？ 價錢啦、啊，同埋究竟佢 sell 得嗰個叫做消毒服務嗰個名咧勁唔勁咧？ 我頭先高温好似好勁。 超級力消毒啊，咁就勁啲 係嘛？我碌一碌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嗰啲名咧，有啲就講到明，殺到沙士病毒。 咁犀利！ 佢咁樣講，有個就話殺到沙士病毒，有一個咧就頭先我講嘅臭氧消毒。咁有啲咧就係即係嗰啲低調啲嘅天然消毒。 哦、天然消毒唔系好吸引我， 系啊，即刻唔够劲啊嘛，有啲就是天然消毒。 我攞去晒下太阳，打开 灯，通 下风都消毒咗。 唔系，但系好多杀菌消毒嗰啲咧，佢点都要强调嚟自天然嘅，因为点解咧？ 即系话嗰啲剂啊，即系话清洁剂咧系天然嘅，系咪？ 佢唔会系啊，佢唔会有一间咧同你讲话我用大量漂白水帮你洗车噶。佢好多都系 咧。我会话你用大量高科技会吸引。 系啦系啦，但系佢高科技的好搞笑啊！佢都会话咧天然配方。然後就話配合最高科技， 會唔會 係 因為有陣時咧，其實同車嗰個接觸都幾緊密， 係啊， 有小朋友有天然呢兩個字，係咪真係賣點咧？ 冇錯，所以咧都歡迎大家打你17233888，可以講下啦。你係用咩方法嚟揀呢啲即係美容消毒啊？效果點樣咧？頭先講嘅嗰啲核突情況，你有冇遇過咧？ 電話號碼1723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下。 哪怕感染的空气隔着了距离，只要坚信着心也会一起，也许输了点福气，世事有限期，总会紧靠着共度难关，只因有信与期，心里多气氛都必要争气，也许输了点福气，世事有限期，总会紧靠着共度难关，只因有你。Take care, take care, take care， 请你。 其实除了你说、自己私家车之外呢，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呢，你说在、疫情期间或者到到现在叫做、好像、轻轻一点啦。咁呢究竟嗰个变化又有几大呢？咁我呢排我都搭得多呢，我就发现咗咁样喎、小巴呢真係比以往呢更加呢啲人会想即係变单丁座位呢，嗰种嘅欲望呢大好多㗎。 我直情好多时候呢，可能我搭小巴真係仲早啊。小巴真係传来淡淡嘅漂白水味。你真係 feel 到佢真係有抹㗎。 喔、一嚟有抹啦，但係同埋点解我会话呢佢哋更加即係想单丁咁坐呢，因为有一次我上小巴嘅时候呢，其实佢已经係全部呢，嗱咁佢有得一个座位嗰啲就坐满晒啦。咁然后呢隔篱嗰啲呢孖人座位呢就已经有一个人呢就坐咗喺度啦。咁好正常咁冇晒位啦嘛。咁、你焗住你咪唯有坐落去嗰度囉。我见住嗰个人嘅，我已经唔记得咗个男人定女人嚟嘅。我坐落去嘅时候咧，佢系第一时间即刻望前望后咧，你完全阅读到， 想 问 位走， 唔系你阅读到佢嘅身体语言就确认一下。 点解咁多位你唔去坐？ 喂，系咪真系一定要坐我隔篱？到到佢望完之后，佢发觉哦，冇错，果然系即系已经全院满座啦。 哦 okay、 所谓单丁位同埋即系孖人位都满座咧，佢先至咧好似觉得啊死仔包啊，冇办法啦，俾你坐隔篱啦。哇，嗰、那个。那个身体语言啊，短短都唔使两秒啫嘛，佢做呢个动作，我收到晒啊！我坐低嘅时候，我都好想用翻个身体语言话俾佢听。你估我又好想坐你隔篱咩？ 你咪做整一个嗰个电话嗰个 emoji 啊，咁样即系伸只摊大两手冇啊，系 咪太臭啊？个人 一定系啦，我都唔知几想话俾佢听，我都唔想坐你隔篱嗱。但系以前冇咁夸噶嘛，以前你坐小巴咧，虽然佢大家都会中意自己坐嘅，但系你就算坐埋嚟，佢最多望一望你，咁我唔会坐低咯。哇！而家咧。好緊張，同埋大家真係好守規矩地嗰條線呢，一定係即係寸土不讓 嘅、我見過有啲人呢係會當有隔離嗰個人即係有一個人坐佢隔離嘅時候呢，嗰個人係再坐埋少少， 係再攝開啲， 再攝開啲嘅，即係嗰個動作，我哋話真係兩秒嘅啫，嗰、個動作係跟住好惡劣， 會話俾你聽，唔係好想你坐喺度咁樣。 咁咧，如果向好嗰邊諗，係咪大家對於衞生啊，或者防疫啊，或者自我保護嘅意識高咗咧？ 冇計㗎，即係因為你呢個意識越高咧，其實你會越製造更多麻煩，因為坐你隔離就真係。避无可避喎，公共交通工具。 但如果我又唔系咁谂喎，就算如果人哋咁样对我做，我坐落去，当然可能第一个反应都会话，系咪真系咁臭啊？系咪咁有问题啊？我都会自己反问自己啦。但如果你谂翻转头嚟讲，个个人都有一个强啲嘅卫生意识嘅话，喂，讲真，下一次唔好彩有嗰啲咩疾病嘅大流行啊，各样嘢咪应该会相对地减少咗。 好啲嘅，咁然后的士嗰度咧，开始有啲司机嗰、那个后座咧。嗰張消毒液咧，我見到有啲唔見咗， 係咪啊？唔係，不嬲都唔係格格有嘅，係啦，有一啲有嘅啫，都係。 唔係，因為佢一排咧，原來佢哋的士佢哋自己啲工會咧， 係 聯合咁樣印製派發㗎。 哦， 因為個個嗰支液咧， 我知嗰支 有一排 都係同一個牌子嗰個， 係啊， 都係牌子 上嘅。就係嗰度，佢嗰度派咯，係嗰度派㗎。咁我見到有啲就投嗰。譬如早一个月咧，真系好密噶，我搭亲咧都有一架。 系咪去嗰个油站度攞，所以入油需要啊？ 另外，我想话嗰张八达都 系， 你哋系会直接拍落去嗰个机度啊，定系就咁拧去？嗱，其实咧而家喺度抗疫期间啦，系啊，佢话咧唔使拍晒落去，佢都会 scan 到你嘅。 哦、okay, 所以咧，佢话建议大家嗰张八达都咧，你不论去边度都好啦，停车场又好，去买飞都好啦。佢话凌空一秒，唔系一秒，一 cm 咧就已经系感应到咧，唔使拍去噶。 你确认？如果唔系后边嗰个就唔止用一秒嚟等你噶咯。 总之系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业计划今个月25日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网上申请程序简单，雇主申请之后的3至4星期就可以领取补贴。他亦都宣布4项改善措施，第一项针对65岁或以上不需要作强积金强制供款的60,000名雇员，只要仍然有强积金户口，雇主就可以申领工资补贴，每月上限9,000元，为期6个月。第二项是原本剔除在保就业计划以外，连续受聘建造业和饮食业的一般雇员，将会重新纳入计划。第三項是針對向強積金供款的自雇人士，原本建議由去年1月1日至今年3月31日有強積金戶口和供款就可以申領一次過7500元資助，改為只要在今年3月31日或之前開立一個強積金戶口，即使未必供款仍然可以領取資助。第四項是針對重創行業，例如旅遊業，用於計算工資補貼的指定月份將會由今年1至3月放寬到去年12月至今年3月，比雇主在4个月內選擇任何1个月更有利領取更多工資補貼保留員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有報道指當局計劃今個月27日在立法會恢復國歌法的二讀的時候，說政務司司長等官員已經致函立法會內會主席李慧瓊，諮詢他有關法案恢復二讀的程序。林鄭月娥以英文回應提問的時候說，目前有10項草案，當中有2項，包括國歌法和專利修訂條例，已經被拖延好多時間。他期望立法會可以優先處理，將這2項法案恢復二讀。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元朗區議會會議，區議員司徒博文代表33名民主派區議員讀出聲明，要求徹查721事件，追究警暴，批評警方選擇性執法和失職，指事件發生至今9.5个月，警方只是拘捕了37人，7人被起訴，促請警方公正徹查事件，否則永遠會背負警黑勾結之名。鄧炳強說，無論穿著什麼顏色衣服的人，警方都會嚴正執法。他又提到近日有警員涉及毒品案而被捕，警隊的害群之馬令到警方一直作出的努力幾乎付諸流水，警方正是研究重新審視警隊的誠信策略。鄧炳強又說，反修例事件至今拘捕了大約8000名涉案人士，其中3000多人報稱是學生。他認為不少年輕人犯法是被人鼓動，但是幕後人士就收取政治紅利。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63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5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8点，系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蚊，跌7蚊；华润燃气41.1跌2.85，阿里巴巴197.6跌1.1。小米集团11.62升1.2，盈富基金24.3跌5毫，美团点评111蚊升1.3，中国平安78.25跌9.5，FIE南方恒指7.54升2.9，港交所250.6升6毫，中国移动58.1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095， 英镑对美元 1.232， 欧元对美元 1.08， 澳元对美元 0.6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9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73美元，卖出170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最后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啊，30度气温继续热辣辣啦，相对湿度72%。 不过琴晚嗰阵大风大雨， 系啊， 都真系好澎湃， 闩晒窗啊，都 琴 日劲啊， 狂雨啊， 好劲、啊，我见到哇， 系啦，真系天都顶唔住。 啲咩？ 即係熱得滯， 落雨係啊，行嚟閃下電機落下雨， 熱得劈你添，你話？ 我又唔擔心嘅，係因為我哋有顆善心啊嘛，係咪？ 善心， 你開啦！ 我都唔明點解會咁樣。 係啦，你開題咪冇事咯。 我俾你講先，問你。 但係善心就點解會起得到呢一首？ 真係呢隻歌係咁唱嘅最尾。 我哋都係開翻。 你係咪唔信啊？你真係唔信啊？ 我唔想知啊！ 我再唱多次俾你聽。 我個人已經心如止水。 唔好咁啊！聽有條火喺度啊！ 心事难堪。 啊，我哋系咪真系讲咩佢都唱得歌嘅？ 真系开啦， 你快啲开啦！ 好，多谢万燕俾你做一个日本啊，去日本做一个便当嘅老板。 好啊， 好，我哋两个都系老板系咪？ 系啊，即系你各自啦，营运你自己嘅便当。 唔使 我食，系啦。可以用啲咩方法喺呢个抗疫期间去可以既教导到啲细蚊仔啲善心，亦都可以帮到佢哋。咁 幫到佢哋咩？ 即係幫到佢哋誒，即係賣面啊嘛，佢哋便當啊嘛，食嘢啊嘛。 係， 你問多次，即係你嘅問題係點樣？ 即係話， 即 係 咧喺呢個疫情嘅期間， 翻譯官， 冇問題。嗱喺呢個疫情嘅期間咧，其實日本咧都有好多嘅鋪頭咧，就專係做外賣嘅，係咪？咁樣咧，佢哋 唔係即係都喺嗰度食都得嘅，堂食都得嘅。 咁咩叫便當咧？ 即係飯盒咯 ，lunch box 啊。 OK， 即係喺嗰度食嘅飯盒又 拎走嘅， 唔係佢頭先我話拎走，佢話唔係。咁咪喺嗰度 我都系照讲嘅啫，系 啦。咁所以咧，跟住咧就系话咧，但亦都有一啲人咧，就希望用住呢一个嘅机会咧，都可以发扬个善心，教啲小朋友系咪？ 教啲佢咩啊？ 小朋友善心咯， 就发扬善心，免费咯，免费派便当咯， 又帮到佢哋，又可以教导到。 系搵啲小朋友咧，就系帮手做少少外卖员，就专系咧有少少似深水埗阿明哥嗰啲咁样啊，即系嗱，佢呢个铺头咧就做行善，就搵啲小朋友咧就帮手攞饭去俾一啲独居嘅长者， 咁佢哋咧都唔得噶， 唔收钱咯， 唔收钱咯， 收钱得唔得？ 得唔得？ 都唔得噶，俾人利用啊，梳摆啊， 咁你又可以俾佢咧，就系帮到手啦，而且又可以明白到，哇，其实有啲长者啊，我哋成日话隔代嗰啲关系，我哋都要关心啊嘛。 应该唔系啦，应该唔系。 真系好啊，你呢个方法，如果有呢个铺头，值得推荐。 应该就系嗰啲饭盒饭量增多。 就邊個嚟到咧？驚佢食唔飽，俾多啲佢。 係 十蚊買到50,000嘅飯嘅。 係啦，咁啊教導咗佢咧。 個話俾小朋友聽咯，最緊要話量力而為啊！你食唔到咁多飯，你冇咁多錢，我食唔多飯啊！你 係啊，或者教人哋即係咩咧？最緊要有善心，善心到自己個公司咧破咗產冇錢，我都要養飽你哋咁樣，幾有善心啊！ 哦，飯係如果你可以嚟幫個小朋友補習嘅，免費送飯盒俾你食。 咁点样啱唔啱咧？证明佢可以同人补习。 咁你嚟到咪即刻咯？如果你可以嚟到教一教我哋呢度啲小朋友嘅，系啦，我教你防狼术。 我觉得呢个有啱数喎， 系啦，系啦， 即系小朋友学识 务，少少保姆嗰啲咁样咯。你又有饭食， 少少保姆呢个苏人好， 仲可以攞饭盒添。 托儿服务， 少少保姆。 其实同我有咩分别咧？ 冇噶， 冇分别咧。 我得到你嘅争传啊！ 喺度明灯喺度，其实佢系你 夹硬入 噶， 都系。 系啦，咁呢个老板好好嘅，因为佢知道抗疫咧，大家都经济有问题啦。咁但系佢大人佢未必帮得到啦，但系细蚊仔都要食噶咁。因为咧佢话咧， 买大送细，阿妈买我送俾你个仔，即系买一送一咁就 系。营养就一定要营养噶啦，因为咧佢哋咧即系学校咧都有啲福利咧，就俾啲细蚊仔食饭嘅，即系都包埋呢个免费饭咁样噶嘛，可能系。咁啊，跟住 即系 lunch 啦，即系如果平时嗰啲你，就算我哋香港嗰啲小学生啊，都系要有饭送嘅。 营养午餐哦，要睇个午餐盒个便当里边摄。字条食到一半嘅时候就话记住孝顺父母哇咁啊食紧饭嘅时候跟住锯紧牛排嘅时候哇记得温书咁样 即系写住感恩啦你食住呢个饭代表你未死咁样 系啦真系 哇 又唔系嘅咁咧但系咧而家佢唔使翻学啦嘛有细蚊仔咁都要食饭噶嘛咁佢希望咧就帮到啲家长啦即系等佢哋咧就唔好咁吃力啦咁 托儿服务。 又唔使托兒服務嘅，咁佢咧就有一個方法咧，即係佢既又做到生意嘅，但其實佢都唔未必賺到曬嘅。 好， 咁佢將嗰個飯盒嘅價錢咧，用一個好經濟、好實惠嘅價錢， 平賣 18蚊港紙。 係、 okay ， 咁咧佢就嚟招呼啲細蚊仔嚟買啦，即係咪即係細蚊仔買嗰個兒童餐係咁嘅價錢？ 即係兒童餐做18蚊。 但係佢話如果你冇咁嘅錢， 係 唔緊要， 你就唔好嚟啦。 你唔係啊？人哋都唔系 叫人请你食，我请你食啊！ 都唔系，都唔系。佢话你攞走去， 攞走去。 第时佢有个 remind 噶。 我报警嘅时候，你要认罪啦。 佢被重击啊！呢下系啊，佢条腰好耐冇试过咁大幅度。 我等佢抌几耐，一路都唔讲真系。 我未讲紧啦。 我哋都讲 紧。第时大哥，你有能力嘅时候，你将你嗰个钱揸，即系叫做原可能原本36蚊嘅，佢而家18蚊，嗰剩翻嗰啲钱咧，你去帮人哋又好，系、 哦、 啊，你俾翻我公司，如果我仲喺度嘅话，你俾翻嗰个之前咧、哦、啊2020年我买咗你个饭盒啊，而家俾翻个钱你。都冇問題，佢話總之係希望咧，即係可以教導到啲細蚊仔咧，可以共度時間咧，一來幫到佢咧，二來咧就希望佢回饋翻出嚟嘅社會。 我諗到我要講咗先啊，呢啲就即係得人因果千年計， 係 我跟住噏唔翻呢7個字啊！ 趁我執粒就快啲嚟， 即係佢想話俾啲小朋友知嗱，今日你冇呢個能力嘅話，唔緊要， 有人幫你係 啦，我幫咗 你， 我願意咁做。第日咧，你帮翻其他人、哦，或者你有能力嘅话咧，你先至 系啦，俾翻我啦，咁样冇问题嘅。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啊， 邻舍就系互相帮助咯，你帮助我， 我 又帮 助 翻 你， 呢啲咪就系邻舍咯。 喂，其实呢个我觉得系学啱数咯，即系你唔识下个即系佢都要做生意嘅，佢唔系唔收你。不过如果你真系冇能力嘅话，唔紧要噶，你嚟攞个饭盒做，第时去还翻咯咁。 哦，咁其实你有能力俾18蚊嘅，都应该要记住噶，即系人哋平咗18蚊俾你噶。 系平咗啲价钱啦，我唔知佢平咗几多啦咁。 有冇话咧，即系去用呢个方法咧嘅朋友多唔多啊？ 都 因为你而家就系话想即系教识啲小朋友得人因果千年计 啊嘛，即系啲人会俾翻钱嘅机会多唔多？ 系啊，即系起码 个个都攞咗先。 有冇人攞到呢个优惠咯？你想要呢、這个佢哋学识呢个优惠，佢都要攞咗个饭先噶嘛？ 咁应该有人攞啦，系嘛？ 佢、啊、推出咗啊，有啊有。 俾我都排啦，嗱、啊，你谂住唔俾翻钱都攞先 你容易啊，你咁瘦行到佢，哇！俾两个你，你整个好耐冇食嘢咁 样。系啊系啊，同埋、啊、你都 一过到去，你仲扮你食咗26个饭盒。 唔系阿田个身形话，你睇我真系要食好多噶，系咪先？ 讲细蚊仔嘅餐吓，但系嗰啲大人你唔好喺度谂。但我觉得出个心系好啊，系咪先？ 好， 其实我觉得。唔止佢嘅咧，呢一陣子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我都見到有香港咧，有多咗唔同嘅機構，佢哋都真係會話。 冇飯食唔緊要，我捐俾你，我幫手。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香港嚟講，唔好淨話疫情啊，幾年之前明哥，我諗深水埗明哥即係到大家而家嗰個飯券啊，因為真係幫到一啲有需要嘅嗰區嘅朋友，都係嗰啲咩街坊互相幫忙咯。 我即刻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長遠嘅投資啊！如果喺電嗰啲電視橋段裏邊咧，嗰、那個老細今日買飯盒，可能佢他朝坎坷嘅時候。准备结业，秋风落叶消散嘅时候， 啊、 突然间一只手挡住佢嗰度即将要闩嘅闸门， 就开咗好多。 我哋已经谂住闩门噶咯、嗯，老细，你记唔记得我啊？ 2020年 喺2020年嘅时候，你曾经卖过呢个饭盒俾我，系你而家翻嚟。我嗰日食到肚屙啊， 又或者系而家我想要多个， 但 系做咩闩门？ 我嗰日肚屙咋，我翻到屙完之后，神清思路都清楚咗好多，我后来发一达啦，老细，我决定翻嚟报答你。 喂，可能第时个白武士就系呢啲你曾经帮过佢人噶啦。 谁能料这猛虎一场，竟会敌不过眼看你现已倒下，身躯都也付出吗？你那位他哭了吧？毕竟你竟已经这世界。为这地方护航，会有光，会有希望。若果想哭，请看这地方，看见它，犹如星火。不管几经波折，跟伤痛拼凑这时。 有鄭雅儀 featuring 黃家立誒，同埋大提琴嘅， 係我都聽 到，我好中意呢啲咁樣嘅。 你肯定嗰個係帶， 佢寫住帶啊。 哦，好啊，咁係大提琴。 所以我點解咁肯定佢寫住 featuring 大提琴？係、哦、啦，即係下次有咗 featuring 小提琴啊、哦、，featuring 古箏啊咁樣咧。嗱，而家要討論一個題目咧，即係女士就零舍關心嘅、 哦。 你覺得咧一個身材好嘅女士 係 喺職場上面係正面定係負面嘅？係、着數咗定係會有蝕底嘅？ 是会令到工作机会多了定是少了的一个身材好的女士。 咁成日都是话靓女有着数的搵份工的同埋个薪酬都有不同的咁更何况身材好的呢 嗱你个中文一定要理解清楚中文呢实力不合格。我刚才讲身材好我冇话样靓。 哦、oh, okay. 我觉得真的只是讲身材好了我现在讲緊啦。我现在再问多次你觉得身材好的女性在工作上面她会得到的着数多一点定是蚀底多一点她会是正面定是负面的 我觉得正面， 正面嘅， 我觉得正面。 O K， 我系咪辩论比赛嚟噶？ 唔系唔系，我哋可以引申自己嘅立场同埋睇法。 唔系啊，人就好衰嘅，讲真，唔好话身材定系外貌，你嗰样嘢好睇嘅话咧，硬系会有优势嘅， 有优势。 系啦，我觉得有嘅，但当然，如果我要打翻自己嘴巴嘅话咧，有阵时啲人系本身就系有能力有实力， 冇错冇错， 我根本就唔需要靠外貌，即系好似我自己咁样。 我都话都唔系外貌咯， 系 身 材，好似我身材咁澎湃， 系咪？ 喂，你估呢啲小同骨架容易揾啊？独一无二啊，话俾你知系咪先？ 但系佢阿祖祖讲紧啦，佢有咁嘅骨架，但系佢即系唔系靠呢个骨架嚟做嘢。 但系我话女士啊，佢有个真系有一个好嘅身材啦。但可能佢一样有实力咧，人哋就会成日觉得佢系得外在嘅啫，唔会记得其实佢好有能力，可以被到做到佢嘅工作，非常之恰当咁样咯。 帮我收窄啊！其实咧，某啲工种咧，你相信你就会觉得佢身材好咧，就超有着数嘅。譬如你话我做嗰啲内衣模特儿嘅，喂咁真系争好远噶。 其实我谂任何模特儿都系啦，唔一定要内衣啦。 唔系、啊，有啲咪兴咧，就系话如果你即系太过灰宏大只嘅话咧， 太过丰满， 太过丰满嘅 大码模特儿咁样啊。 又唔系有大码，佢真系身材好好嘅，但可能话喂，我要 sell 嗰啲系嗰啲即系骨感型啊嗰啲咧。 咁嗰个老板要求啫，你内衣一样有骨感型、 okay, okay, 丰满型啦。 嗱，咁啊，你话内衣模特儿嗰啲就肯定无往而不利啦。好啦，咁但系我想问下啦。如果是做电视台主持人女主播身材好她的前途会不会好 呢、哦、那好啲起码老细 电视台女主播身材 老细是不是都想看过的啦这样的啦 是但是电视台不是靠样多过靠身材的咩 但望到样都望到身材嘅， 系咯，做主播， 望到样都望到身材嘅嗱，呢个真系个咧估唔到悲天悯人嘅故事。 哎呀，佢个身材太丰满，所以反而咧令到佢个前路茫茫咁。 系啦，佢反而咧，佢真系本来系一个日本嘅电视台嘅主播咧，即系佢又唔系去到话报严肃新闻嗰啲嚟嘅。 系 咁，但系咧都成日要出镜啊，可能介绍好多社区资讯嗰啲啦。 系系， 估唔到 哦，因为佢冇衫着。即系冇即系明明 你讲乜嘢啊？桂花田，你醒未啊？ 即系冇啱嘅衫着，我醒咗好多个钟头嘅。但系问题系 冇衫着同冇啱嘅衫着， 即系好意思系冇啱嘅衫着。 佢咧真系好惨嘅嗱，我觉得我唔明香港会唔会有机会出现呢种情况啊？咁呢位朋友个名咧叫祝中志华，祝中志华， 男士嚟噶， 女仔嚟嘅，女仔嚟嘅，系啦，系啦，志华就唔系阿曾志华。 好， 咁咧佢就惨啦。佢咧，因為喺日本咧有一個排行榜咧，叫做日本美空女主播排行榜咧，佢係名列前茅嘅。咁啊，佢嗰陣時就做 NHK 嘅女主播， 係 咁，但 係新聞主播係咪？唔係娛樂新聞啊？ 但係佢係社區，即係佢唔係好嚴肅咧，真係報嗰只嚟嘅。佢有啲社區資訊啊，香港早晨以前嗰啲 friend， 香港早晨或者左望右望嗰啲 friend 咯， 類似嗰啲啦。好啦，點知咧佢做咗呢一個工作咁多年咧，不停就俾人投訴，投訴嘅罪名包括啲咩咧？哇！你穿到咁性感，你叫啲人点专心睇新闻？第二个就会话啦，你会唔会教坏小朋友啊？ 喂，教坏 我先，咪住先。身材好同穿得性感两件事嚟嘅，系咪佢本身系真系穿得性感，定系只不过因为佢系身材好，人哋系咪都觉得佢要咁咁样啊？ 好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佢就觉得自己好冤枉啦。咁佢就做过啲咩咧？佢话咧，佢已经好警惕自己平时穿衫噶啦。嗱，即系女士先会知嗰种痛苦。佢话咧，第一。佢絕對唔敢著咧普通嗰啲即係寬領 T 恤，唔會著 太大領就唔好啦，因為可能展露太多啦，覺得。 但由於佢係做電視台噶嘛，佢哋通常就會著恤衫嘅。 係係係。 咁嗰啲恤衫咧，佢直情去到個咩地步咧？因為即係大家都遇過就話，喂，如果佢身材太好咧，佢扭同扭之間咧扣就扣咗噶啦，等於冇扣。 會壓開咗少少。 咁你知唔知佢做到咩咧？佢黐膠紙啦已經。 係。 佢特登咧就話，喂，我兩粒扭中間咧，我裏邊攞白色膠紙黐實。即係話咧，無論咧真係佢講到明，佢話，喂，我無論點喐咧，都冇可能再走到光噶啦。係啦，佢做埋呢啲嘢噶咯。咁咧，但係無奈係咩咧？正所謂咩啊？是钉子啊，放落个袋度也会吉出来啊。 嗯， 咁佢个身材实在太好啦。咁佢话咧，喂，我真系着任何衫都变紧身衫。咁你真系冇办法，你着旗袍都唔系你着棉衲就睇唔到啫。咁佢话佢只要着一般正常嘅西装又好，恤衫又好咧，佢话咁我系有心口，咁梗系睇到噶啦。结果咧就不停就俾人哋用头先嗰个方向咯，下流啦，攻击佢啦，甚至乎佢夸张到咧，原来日本啲狗仔队咧，因为佢嘅原因咧就会跟踪佢啦，即系咧想追访佢话，哇，究竟咧？ 咁佢都系个主播嚟嘅。 系啦，佢都系个主播嚟嘅。无论佢报乜嘢新闻咧，啲人都净系睇到呢、這个。但最惨系咩咧？连老细咧都忍唔住咧，即系召佢嚟见咧，就话：喂，你着衫要小心啲。我哋已经经常俾人投诉你身材好到咧，啲人话我哋觉得即系 分散咗个注意力啊， 即 系睇咗另外一啲嘢。 话你系唔正经嘅女人啊！ 我想问咧，对唔住啊，因为我冇做过啦。嗰啲主播咧系咪公司提供衫定佢自己衫噶？ 两样都有嘅， 系 啦，系 啦，但系都系嗰句，可以着到啲咩衫？你係會即係因為而家咧，佢最慘就係啲觀眾係只要見到佢有個所謂形狀咧，就已經會話喂咁樣嘅。 我覺得老闆啊應該要做啲嘢，而唔係同嗰個主播去講、喂。身形身材与生俱来的喎，因为如果佢好似头先咁讲，有阵时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可能会容易令人哋分咗心咁样嘅，又可能系合家欢时段到播，佢仲要着件大低胸啊、大露背啊，咁嗰啲嘅话有问题。如果唔系，根本呢啲咧系无理嘅投诉嚟嘅，乱咁嘅人身攻击。 我觉得老板应该同佢撑住咯， 系啊， 就唔系转介佢，喂你点噶咁样， 系啊， 系嘛？因为同埋我头先我咪话咯，公司会提供衫噶嘛。咁系咪都应该即系？ 其实系咪应该点样都有啲方法可能可以 嘅衫系类似咁样嘅， 系 普通一件粉红色嘅即系 T 恤。 不过因为咧真系个上身比较丰满，所以咧就会变得好似好紧身咁样啦。 系啦，咁结果咧嗱，我都话佢系介绍啲小行新闻嘅。 我就咁样睇咯，可能我头先讲，我又未觉得去到我一啲色情嘅感觉都冇。 佢介绍撑龙舟，佢特登就话呢件就佢黐咗胶纸嘅一件白色 polo shirt 咧，成成嗰件嚟噶，即 系 嗰个款啦。佢应该着呢啲咧，佢黐到实实。咁咧，佢无论点喐咧，佢话我保证你唔会睇到嘅。不过咁你都见到呢张相啦，唔系你见到张相系真系阿田你话啦，佢系丰满嘅，系真系丰满嘅。咁但系好惨嘅就佢话，咁我可以点咧？去到最尾咧，你真系几夸张。 做咩唔系炒咗佢系嘛？ 唔系佢自己决定辞职。 哎呀， 因为佢觉得受侮辱啊， 系啦，因为咧佢话咧，佢系夸张到咧。八卦雜誌會不停每一次咧都會講佢件衫嘅款式啦、效果 啦， 咁然後咧佢個上司咧除咗召佢嚟見之外咧，仲會咧同同事一齊咧對佢衣服做審查啦。 我覺得呢個上司如果你咁樣做嘅話，我覺得佢有歧視嘅成分喺度。 擺到明噶，於是乎咧，其實佢都捱咗七年噶啦。去到最尾咧，因为可能你冇谂过，喂大佬咁我身材令到我冇一份工好唔抵噶嘛，同埋佢冇做过任何衰嘢，佢其实只系真系好身材，但系冇卖弄添，佢只系着正常嘅衫。 佢仲 cover 住佢啊！ 佢已经尽力 cover 嘅。咁咧嗱，即系你估唔到啊！佢咧就早几年咧就决定辞职啦。咁、然后咧即系一不做二不休。 做咩啊？ 佢真系大解放，佢话好啦，既然我身材好到冇咗份工， 咁咪咧做 A V 系嘛？ 唔系佢拍写真咯。 O K， 唔系咁啊，写真可以， 佢走咗拍写真，佢都 美丽嗰样嘢嚟， 都系美丽嘅，佢自费拍摄写真， 咸湿嘅咁都 系啦。后来佢就转咗去第二间嘅电视台咧，就做啊，今次唔系做电视台啦，做电台咯。 哦， 系啦，佢就 净系听 声，佢就由 N H K 咧就转咗去咧冲绳广播电台。佢话咧，我而家自在好多啊，即系我起码唔使俾人周围望。但系我咧呢个古仔咧，真系令你。有个反思就系头先大家都估啦，以为样靓身材正，无往而不利啦，照计着数好多啦。 系啊， 喂，原来你喺某啲嘅社会观念咧，嗱，仲要日本喎。 咁你都要睇下嗰个老板点样去撑，佢系撑你根本就冇问题啦，系咪？ 系， 但系佢问题，老板系真系系咯。 即系话咧，女士嘅外表咧，原来真系双刃剑嚟嘅，好容易。其实你谂下娱乐圈都系啦，诶，佢花瓶嚟嘅啫嘛， 系靓啊，得个样得噶咧，唔使谂做戏嘅，摆出嚟摆喺度就得噶啦，咁样 系啦。 但系我想话唔合理嘅投诉都照去 follow 嘅，系咪有啲奇怪咧？ 一个投诉就唔合理。如果你系老细，你收到100封投诉信，个个都话喂佢做咩着衫咁暴露嘅？你教坏我哋细路，个老细就会觉得你件衫唔合理噶咯。 咁如果有10万嘅听众得一，得一唔系10万个观众得100个嘅咁。 都是很少数的、哦。 但你没有证明另外那九万个观众是赞成你穿成这样嘛。 他都没有反对啊。 不是投诉的就一千个咯。所以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究竟你应该照顾哪一批呢那又要突出另一批呢咁样。哎呀我哋三个执到啦真係。 好彩唔见样啊吓咪。如果唔系你哋三个暗惨到咁走啦。 我哋都有直播㗎。 咁 你哋 OK 㗎。 你哋又成日话我矮又话我成日都笑緊我身形喎。 我哋听日再努力啲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Bye bye